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七分嘅早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早上啦。咁啊，喺星期一嘅时候啦，咁啊，今日亦都系2023年嘅10月16号，农历啊9月初二嘅早上，都会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就迎接今个星期啊，俾上天俾我哋嘅挑战，俾我哋嘅一啲冲击。啊！等我哋咧，可以喺今个星期又可以得到更加多成长嘅机会咧。好啦，咁啊，今日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好啦，好啦，乱咗少少，唔紧要，又翻嚟咯。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其实亦都喺出边觉得咧，天气方面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吓，感受得到咧就系呢个秋天嘅一种嘅秋意，所以咧都系舒服嘅。作为能够喺今日都已经好好地开始嘅话咧，咁啊相信都系一个几舒服嘅早上。啊，当我哋荒废咗嘅时间，可能喺我哋休息，仍然好多人都拼命嘅，唔系代表休息唔好，人需要休息嘅。不过如果是我们懒惰的时候呢，不是单纯休息呢，其实其他人都在拼命努力紧的。有没有留意得到，其实喷泉是相当之靓。喷泉之所以这么靓，是因为它有压力。有水压一声呜，跟着才会这么靓的喷泉水。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水已经去到没有退路了。水由山上面流下来，所以才这么壮观。滴水都可以穿石，是因为坚持。所以呢，原来成功的定律就很简单。成功的定律就是在大自然里面都会找得到的。有自律、上进和坚持。如果你具备这几种条件的话，相信无论你在真正的大自然定还是人类的社会上面，一样都可以无往而不利。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将大家凭住呢首歌曲嘅带翻去一个原野嘅心思上边，森林。 静静凝视窗前，脑海的思绪像花，在冬季睡眠，天边已泛彩霞。这一刻都是像画，但始终一个归家。转眼间太多的变化，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瞬间所有悲伤都只觉渺小，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仍不再重要。其实命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楼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闪力风光不再吗？经过几多变化，集森林，这朵花不会盛开，但始终尚在喧哗。花与花，再不懂去爱吗？活在大世界花造的人，如此冷酷吗？哦、其实命运就像大厦。似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用尽方法建立这一个家。每朵高高低低的花，为都市腐化，凌乱 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 人生都是一样，其实我们应该要经得起变化，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都应该用更加强的魄力，更加高的智慧，将眼前的一切一一化解，一将它做得更加好。希望大家今个星期有好的一个星期。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望望天气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处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亦都有几阵雨。下星期三、星期四雨势较为频密。哎哟，即系如果你话今日清风送爽咧，咁星期三四嘅时间咧，清风就送埋雨啦。而家26度，相对湿度76%。好多朋友咧，中意影结婚相嘅时间咧，就有啲好靓嘅地方，好特别嘅，要靓浪漫嘅，要望起上嚟系精致嘅，要影得好靓嘅。喺外地咧，亦都有啲朋友咧，佢哋去到影一啲嘅叫做结婚相嘅时间啦，竟然间咧就用呢个垃圾堆堆出嚟嘅垃圾山去到做背景。今日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地方咧就冇垃圾焚化厂。咁啊，於是乎咧，咁啊，好多嘅垃圾啦，就慢慢堆，就堆咗一個咧，就即係都幾龐大嘅垃圾山。而且咧，更加喺譬如今年嘅春節之後啦，咁啊，叫做外運嘅垃圾嗰個力度咧就降低咗，咁啊，導致咧呢一個小市鎮上面嘅垃圾咧嗰個嘅堆積程度咧就越嚟越離譜啦。咁啊，虽然亦都有一啲叫做清洁队啊，不断咧就去到清洁呢啲嘅垃圾，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咧，系应该搞唔掂嘅，追唔到嗰一个嘅进度噶。啊，咁啊，真系又讲下，清洁队喺清洁垃圾嘅其中一日咧，竟然间见到有一对新人喺呢个垃圾场嘅大门口嗰度咧，就影呢个结婚相。咁啊，佢哋两个人咧就唔系嗰啲清洁队嗰啲队员嚟嘅，咁啊好好奇啦，即系问下呢啲年轻人，喂。做乜嘢啊？垃圾山嚟噶，嗰个做咩喺度影婚纱相嘅？咁啊，件事咧都有好热烈嘅讨论。咁啊，甚至乎嗰位叫做新娘子见到哇，大家咁热烈讨论，不如我都行出嚟讲翻啊，讲翻两句啦。原本咧，佢同摄影师讲话要去影垃圾山嘅时间咧，啲人都已经觉得唔系啊嘛，摄影师你讲少嘅啫。结果咧，真系。约佢哋嘅时候真系约咗呢个地方，又真系出现，即系唔系整蛊嚟嘅。咁啊，当然啦，现场就有一阵好浓烈嘅味道啦。好啦，咁佢就话到啦，其实咧，点解会用垃圾山去到做呢个婚纱嘅背景咧？咁希望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多啲关注呢一个咧就垃圾嘅问题。咁佢话完全唔介意用自己嘅婚礼，用自己嘅婚纱嘅照片。佢哋话俾大家听一啲嘅 message 噶，更加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同佢一样，可以正视呢一啲嘅问题，咁啊令到啲垃圾咧可以得以舒缓，做得好，做得好。就系因为咧有佢哋咁多嘅善心喺度， 所以呢啲垃圾问题应该可以好快脆就可以搞掂啦。咁我哋自己处理垃圾好嘅时候呢都要继续喎，千祈唔好偷懒啊。 看那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听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地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 一首作品来自 J.D. 王浩二十三岁的天堂。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六点二十二分的早上啦。咁啊，今个月的月尾咧就是万圣节啦。咁啊，而家都开始陆陆续续咧，有啲朋友咧就是为了呢一个嘅叫做西方的节日咧，就悉心打扮一下啦。今日有啲都得意嘅，即系点解会喺星期一嘅时间介绍咧？因为要有好心情，都可以咧就系去自己投入一下唔同嘅节日。好啦，咁如果你想扮鬼扮马又唔知道点样搞嘅话咧，其实因为啲地方咧都几适合你去噶，可以买下戏服啦、道具啊等等嘅。咁包括边度咧，就可以去下呢个中环嘅布甸炸街，即系咩咧？咪即系石板街咯，咁嗰度咧都有好多咧就系戏服啊，甚至乎派对嘅用品啦、啊，节日装饰嘅商店，咁啊提供咧就过百款嘅戏服同埋道具，咁啊包你可以揾到一个咧就系你自己中意嘅形象啊吓。而且街道上面啦，譬如喺动物啊，甚至乎超级英雄妖精啊，古灵精怪嘅， 全部咧都系会揾得到嘅。咁啊，大家如果去嘅话咧，咁啊睇下你自己心仪嘅铺头个营业时间啦，自己啦吓。好啦。咁啊，嗰度鋪頭就夠多啦。咁啊，除此之外，咁你話萬聖節嘅，咁當然亦都可以即係諗一諗啊，會唔會去蘭桂坊咧咁樣？不過話分兩頭，真係先得意啊嚇。咁啊，即係講翻喺日本嘅東京嘅涉谷，咁啊，每一年咧其實亦都係萬聖節嘅一個即係高峰期咧，就喺涉谷噶。咁啊，亦都咧就係估計啊，今年都會過好多人咧，就去到嗰度咧，就係進行一啲嘅街頭嘅一啲嘅慶祝嘅。咁但係咧，當地嘅政府咧就話：，大家唔好去啦，因為咧都就係實在驚人多啊，驚危險啊。咁啊，當地嘅政府都呼籲大家就盡量唔好去呢個涉谷嗰度舉行呢一個嘅萬聖節嘅活動。好啦，除咗咧就係講緊呢一個中環石板街去買嘢之外啦，亦都可以去蘭桂坊感受一下咧，就係西方嘅呢個氣氛之外咧，其實SOHO區亦都係一個咧俾大家可以諗一諗會唔會去嘅地方嚟嘅。喺入面咧都可以即係揾得到好多唔同嘅外籍人士啊，咁感受得到咧佢哋扮鬼扮馬嗰種嘅神韻同埋態度投入嘅感覺。相当有趣啊，大家可以不妨就去想一想。好啦，咁当然你话即系政府亦都持有嘅嗰啲嘅主题乐园咧，咁每一年嘅万圣节当然亦都会有佢哋自己嘅一啲活动啦。咁你自己去唔去入去咧？咁你自己决定啦。咁除咗你话喂唔想咁高昂嘅价钱，得，坊间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商场啦，佢哋都有类似关于咧就系万圣节嘅活动嘅，有啲要俾钱，有啲咧就唔使钱。其实一上网睇咧。亦都可以好輕易揾得到咧，到底有邊一類型嘅活動咧，咁啊適合大家噶啦。咁我自己咧有陣時覺得萬聖節咧，除咗係即係大家已經即係年輕人習慣咗咧，就係玩嗰啲鬼屋之外啊嚇。咁我覺得萬聖節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同大家講下中西匯粹唔同文化咧，咁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傳統嘅。有陣時咧即係遲啲可能神光百科同大家講萬聖節到底點嚟啊？咁啊，即系到底都要知道原来因为人哋嗰啲节日咧系有呢啲嘅原因，有呢啲嘅目的喺度嘅，咁啊就唔系净系谂住扮蛙鬼或者净系闻攞糖咁样，咁所以即系了解多啲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啊，藉住呢啲嘅传统节日咧，咁可以叫做认识多啲唔同嘅传统文化啦。咁我自己觉得都啱嘅。咁下一代咧，我哋又如果唔话俾佢听嘅话咧，其实佢就唔知嘅。有啲人真系会以为哇，万圣节一定系净系玩鬼屋嘅，原来唔系噶，有好多嘢可以俾大家慢慢欣赏。去做噶。 多谢你伴我惶恐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遥求月星，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月下。 壮，小小曙光又再苦尽不放。 作曲都系嚟自呢一队自己乐队本身嘅成员 Howard 诶 ，Dear Jane 啊，佢哋音乐作品叫做《浮床》。我望出面嘅气温，你话25度，相对湿度76%。听听新闻简报咯。最近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咁啊6:3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咁啊 Vicky 都喺度噶啦。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二至三在北京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代表团今日前往北京出席论坛。他接受中通社访问的时候说，期待向国际社会更好展示香港优势，充分显示香港全面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工作。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代表團會就綠色發展、數字經濟和民心相通等多個範疇介紹本港的獨特角色。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說，以軍持續空襲已經造成2600多人死亡，大約9600人受傷。以色列當局就說，有1400多人死於哈馬斯的襲擊，120多个以色列人被绑架。以军目前在加沙边境集结兵力和坦克，准备发动海陆空联合攻击，并且再次发出警告，命令加沙民众向南部撤离。以色列能源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恢复加沙南部的供水，相信这个决定可以推动加沙居民撤离。加沙南部贝尼苏海拉当局之后证实，当地已经恢复供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讨论以巴局势。王毅强调，行使自卫权应当遵守国际人道法，不能够以无辜平民伤害为代价。中方正是同有关各方沟通协调，防止战火扩大，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和双边渠道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王毅同日亦都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话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强调需要保障平民和被扣押人员的安全，说以暴制暴只能够造成更大伤害，带来更严重的危机。波兰国会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欧洲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所属的公民联盟可能在国会460个议席中赢得163个席位，而两个细小政党第三条道路党和左翼党就分别获得55和30个席位，三个党派合共会有248席，虽然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预计只会获得200个席位，但仍然是赢得最多席位的单一政党。有报道引述总统杜达的幕僚说，杜达很可能会让获得最多选票的政党，即是法律与公正党，首先尝试筹组政府。总理莫拉维茨基就说，如果法律与公正党获总统赋予筹组政府这项任务，他们将会努力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是李在堂，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参与广播工作，到而家超过半个世纪。难忘的是参与过二十几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监制，见证了八十年代香港中文歌曲的辉煌，广东歌成为香港的标志，十大金曲领导乐坛齐步向前，祝香港广播九十五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九十五， 联系香港。香港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 Vicky 也回到直播室了。今天是2023年10月16号星期一的早上，现在是6:37。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25度，现在相对湿度77%的，凉凉地，穿一件薄薄地的褛是不错的选择。我回到直播室的时候都立刻找一件褛穿，因为直播室是比外面更加冷。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就邀请埋小白出来先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你冻不冻啊？今日有没有点凉凉地的感觉？ 我挺舒服啊。 是不是秋天终于来了？ 我很怕热的，其实。 我也很怕热。 我由细到大我都很怕热。 我喜欢冬天，我宁愿冻的。 嗯。 因为你冻有得保暖嘛，即是你可以饮嘢啦，你可以有啲暖贴啦，着暖自己啦，或者开个火炉咁样啦。咁、但是如果你热呢，你是没办法令到自己脱晒的嘛。 徐静阿妈送给我的东西。徐静阿妈送给我的皮肤。 是的。 好啦，跟住。 去啦。 都怕热。同埋我个人呢本身呢，啲中医都话我真係嗰啲容易湿热嗰啲嚟嘅。所以呢、我啲即係我细个嘅时候呢，我家姐成日嫌弃我㗎。行开啊你。 好热啊。热啊你。 冬天嘅时候哎过嚟过嚟过嚟。衰 过嚟取暖系咪？你啲仔会唔会咁啊？而家 我啲仔都系好热噶， 我都系热底嘅， 系啊系啊， 都系怕热嘅。 暂时 feel 到大嗰个系咯。 哦，咁所以佢都中意着下冬天衫啊咁样咯。因为冬天咧，点解我都中意？ 冬天衫咪靓啲咧？ 系啊，多啲配搭啊。 系啦，你搭多几件咁，梗系有 outline 嘅靓。 系啦，又可以有啲 scarf 啊，跟住你着鞋嘅时候咧，唔系净系咧着凉鞋拖鞋，你可以着下 boot 啊。 夏天搭多几件生热痱，搞唔掂。 系，同埋你硬系都系来来去得嗰少少选择，一系背心，一系T 恤咁样，冇乜选择。 其实香港嘅冬天咧，都系唔冻噶啦， 冻 都系系啊，最多都系冻得嗰几日咁。 但系而家有啲凉凉地嘅感觉，我已经好兴奋。 哦， 系啊， 行山冇咁热咯，会系噶。 系啊，舒服啲咯。 系啊， 如果唔系夏天又真系会晒窿。 因为而家都10月中啊嘛，而家十月中啦，咁啊。在近年尾的时间又多那些跑山比赛。 你这几天都有跑山啊，我见你上个星期。 IG 有 post 系嘛，有行山系嘛？ 哦，即系 早 几 日 啦，有少少啦，我都唔系好记得边日添。 唔記得啦，我都我睇你啲社交平台有跑山咯，系咪啊？ 近嗰啲唔記得啦， 吓系 系啊，远嗰啲先記得。 咦，睇嚟你啲记忆力 麻麻地， 有啲差差地喎。唔系啊，但系咧讲开记忆力咧，话说我上个星期咧就开始咗一个叫做新节目啦。咁嗰个节目咧系其他电视台播嘅，咁系一个关于我哋人体科嘅节目。讲开记忆，原来我哋人体嘅记忆，我哋嘅脑袋啊，佢喺度即系个医生同我哋讲，就系话，原来我哋嘅记忆咧系有分短暂记忆同埋长期记忆啦，系咪？原来喺瞓觉嘅时候咧，有阵时潜意识系可以同自己将一啲开心嘅嘢记得噶嘛。原来系自己个脑会自己帮自己选择噶。 自己个脑哦。 系啊，即系脑袋会帮自己选择咯。有阵时你想好想记起佢，记起佢咧。好难嘅，但系佢话有啲方法嘅。 哦，有电话嘛，即刻 mark 低佢咪得咯。我通常都系咁噶啦，我而家通常咧谂到啲咩咧，啊，攞个电话出嚟写低佢先，因为我知道自己拢嘢噶啦， 一定会唔记得噶啦。 写低佢又唔使惊。 系嘅，但系有阵时你点可以，即系你？ 我最惊系咩咧？第日真系老咗嘅时候咧，我唔记得咗自己写低啊！我最惊就系咁。哎呀，到时真系灰啊！ 即系写嚟都冇用啦， 因为写咗啦，写咗哎呀又唔记得咗啦，但系唔记得咗自己写低，哎，到时真系俾自己激死啊！ 唔系啊，佢有话噶，只要将嗰啲记忆咧，即系嗰样嘢加插一啲开心嘅事落去，即系假设你嗰日行山，你行山可能系好平平无奇嘅，系咪？都系咁样行噶啦，行山。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加插一啲记忆、开心嘅记忆，令到自己会记得佢呢？可能就同仔仔一齐啦。咁可能同仔仔一齐嗰个过程，你就会好开心啦。你就会令到呢个记忆咧，喺佢就会自动个脑袋帮你筛选咗。OK， 呢个系快乐嘅记忆，系开心嘅。你就会记住咗噶啦。即系加插一啲开心嘅事落去。咁我就觉得哇，呢个几有趣。咁我又有问佢就系，咁啲人咧咪成日话，哎呀失恋啊，好唔想记得啲嘢啊。点样？但系呢一样嘢咧，点解我哋会失恋唔开心，又会记得咧？原来都有原因噶，因为太深刻啊。即系。譬如有一啲某一 些，所以唔好爱得太深。 唔系啊，佢话因为咧，假设你分手嘅时候，你食过嗰一碗面啦，你闻到嗰杯嘅咖啡啦，然后再听埋嗰首歌，有好多嘢串联啊，令到你好容易喺其他日子之后嘅日子，你闻到嗰个咖啡嘅味，你食翻嗰碗嘅面。甚至咧，你系听到嗰首歌，你就好容易记得，因为呢一啲嘢令到我哋嘅脑袋咧个记忆增加咗，因为好多嘢黐埋咗一齐啊。咁点样可以令到就系将呢一件唔开心嘅事，即系譬如我听到神光第一线嘅主题曲，我就谂翻起我嘅旧情人咧。 哎呀， 咦， 咁搞笑？ 系啦， 咁一定系神光第一线嘅主持嚟啦，嗰位系。哎呀，好 juicy 啊！成件事好 juicy 啊！ 好 juicy， 系咪船仔啊？嗰个 唔知 系噶啦，系佢噶啦，唔系都拣坏佢啊？ 系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呢一个记忆忘记咗啲唔开心嘅，加翻啲开心嘅记忆咧？就系可能同翻而家嘅现任一齐听翻晨光 哦， 咁佢就会令到加插翻啲开心嘅记忆。 俾人冚噶喎呢啲，点解你同我听晨光第一线主题曲嘅？其实系 你唔一定要同佢讲噶， 咁咪即系瞒佢咯。 咁我有啲嘢唔一定要全部讲晒出嚟㗎嘛，你有冇所有嘢都 同晒太太讲？如果佢问啦， 佢点样问啦？ 佢问咗点解你突然间话听呢只主题曲嘅？ 唔系，我一直都有听开晨光， 系咩？ 系啦，朝头早六点至十点都有听 嘅。聽聽 如果你真系要咁样俾佢知道咗，咁你就真系哎呀打 pat pat 啦， 危险喎呢啲。 真系无啦啦听呢首歌，做咩听呢首歌啊？咁样又唔会，我都唔会无啦啦问，你会无啦啦问你太太咁样嘅咩？假设佢听一首歌，吓系啊？ 我呢做咩无啦啦听呢只歌啊？ 中意 听咪听咯咁样，咁奇怪，有冇原因噶咁样咯？打烂沙盘问到笃，打烂沙盘问到笃， 系咩？我唔会噶、 啊，系啊，传媒嘅心啊，就系、是、打烂沙盘问到笃啊！ OK， 咁你就啱做传媒啦，咁但系就唔啱做情人啦，唔紧要啦，太太听到可能都已经是但啦，习惯咗噶啦。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秋天到啦。秋天到嘅时候，大家咧唔知道会唔会都衣柜里面都会有呢一样嘅衣物嘅咧，就系、是、卫衣啦。嗱，卫衣绝对系冬天啦、秋天啦嘅懒人衣物嚟嘅，因为佢无论衬啲乜嘢，下半身咧都好好衬嘅，衬条裙又好啦，衬条牛仔裤都好，都好好睇嘅。最重要系有时尚感啊嘛。咁但系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发现？咦？卫衣嘅衣领好似永远都会有个三角形喺度嘅咧。原来咧喺早期嘅时候，啱啱有卫衣嘅时候咧，呢、这、一个三角形嘅位置，原来系会用额外嘅物料又或者布料咧缝落去嘅噃。咁有乜嘢作用呢？原来系有作用，唔系净系装饰噶。因为咧卫衣咧好多人都会着住嚟做运动。於是咧，个衣领随随脱脱，又或者咧，点样剥来剥去嘅时候，或者落嚟抹下汗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令到个衣领松脱。咁加多咗块布咧，就可以令到佢冇咁容易变形啦。其次咧，就系有啲人着卫衣嚟做运动嘅时候咧，会流汗啊。咁而嗰个三角形嘅位置加多咗块布嘅时候，就能够帮助吸汗，就可以令到更加靓。然之后到而家就会有咗三角形呢一个嘅外观出咗嚟啦。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眼，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趁世界安静把烛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刘德华的作品登场。 6:49，25度嘅气温，系时候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返嚟晨光 KOL， 嗱，上个星期咧就有讲过2023年嘅秋冬妆容潮流啦，今年咧特别兴都系其中一种叫做 Y2K 嘅妆容啦，咁我都想知点样化啊嘛，所以呢个时候又要请翻内地星级化妆师阿东。 Hello， 大家好，早晨。 Y2K 嘅妆容其实有咩咁特别嘅地方呢？ 其实呢个 terms 咧，我自己都研究过，因为 Y2K 系讲翻2000年嘅妆容， 系啊， 咁其实2000年嘅妆容系比较大胆啲、夸张啲，佢哋嘅眼线嘅部分系会少啲嘅。 哦， 你发觉佢哋唔会好粗眼线或者好夸张嘅睫毛， 嗯、 即系以前唔系台式妆容系好兴好几副睫毛重叠，好似娃娃妆。 哦，系啊，系啊。 但系 Y2K 嘅妆容其实系冇呢样嘢。 哦，系、啊。 即系唔会咁多娃娃一几块睫毛咁样黐嘅。 哦。 系啦、啊，咁所以其实。呢個 Y2K 妝容咧，由夏天開始流行開始嘅，咁、所以同今年秋冬嘅妝容好似，都用翻啲好大膽、高飽和度嘅鮮色嘅眼影啦，咁同埋一啲金屬色亮片嘅眼影，即係一啲 shimmering、一啲光澤感嘅眼影，同埋彩色眼線。 嗱、 如果上個星期有講過彩色眼線點樣運用啦，咁但係有啲唔同嘅，如果 Y2K 妝容咧，其實你發覺好 young 啲嘅，佢哋嘅胭脂顏色咧係大範圍喺我哋眼下方。 哦，係啊。 係啦。 所以已經唔係話少少， 唔少少係啦，一大範圍。咁相反地啦，個妝容咧，其實你見到眼影啊、眼妝咁誇張、咁鮮色嘅時候，胭脂咁鮮色咧，個嘴咧係唔咁誇張嘅，淡身啲嘅。 哦，係啦。咁如果係嗰、那個譬如腮紅胭脂咧，會唔會搽埋鼻尖㗎？ 嗱，搽鼻尖，咦？你有講到啦，胭脂喎，點解要搽鼻尖咧？我想問一下你，我好中意考你添，而家 有一種含羞答答嘅感覺。 係啦，咁其實胭脂咧，除咗搽我哋面珠燈、蘋果肌呢個位置啦，咁其實你有啲人咧係會搽埋下巴仔啦、下巴仔添、下巴仔同埋鼻啦、鼻頭仔啦咁樣啦，同埋有啲人會搽耳仔嘅。 哦，搽埋耳仔，掃 埋耳仔，覺得好似好怕怕醜醜、害羞嘅感覺。女仔啦，當然係女仔啦。咁搽埋呢啲位置，咁同埋有啲人會驚化完個底妝之後咧，你塊面好白啊，好似冇血色， 其實就係我咯。 Even 你搽咗胭脂，你都發覺好似冇乜血色。 係啊，所以我會搽埋個鼻。 有啲人會搽少鼻， 係啊， 同埋成塊面，你可能用胭脂掃咧，你用好少嘅胭脂，成塊面掃一層好薄嘅，咁望落去就好似有少少泛紅嘅感覺。咦，有啲小貼士教俾啲聽眾。 咦，係喎，我就係諗住搽鼻尖已經好盡嘅添， 下巴啦，做一層好薄嘅。 系，但系唔好重啊，千祈唔好重啊！ 唔好咁夸张啦，唔好咁夸张。 如果唔系就似饮醉咗， 饮醉咗咁样，因为中暑咁样咯，系。 哦，系，真系有啲似，系啦。咁啊，除咗之外，咁啊，你觉得有啲咩场合系特别适合 Y2K 嘅咧？ 我觉得如果系你平时化开妆嘅女士咧，咁当然翻工唔得啦，你翻工唔会化得咁鲜色出去噶嘛。咁我觉得平时出下街啊，我觉得可以 handle 到嘅。大部分香港女士都好中意化妆咧，我觉得系可以 handle 到。咁當然你唔會係好鮮色嘅熒光粉紅啊，鮮綠色、青色咁樣搽隻眼。 綠色又真係 誇張啲嘅。 我 自己因為我自己個人喜好好難，我自己比較中意藍色啊、紫色啊呢啲，粉紅色啊、橙色，因為其實橙色都好靚， 係 即係一大片橙色咁樣。同埋佢哋，你發覺所有 Y2K 嘅妝容 ，even 你上網揾咧，佢哋都唔會好大範圍誇張。even 你雙眼皮好深咧，你搽到咁高其實好誇張，可能輕輕喺個眼線上方加少少就 OK。 所以其實誇張又不是真的話整個色彩極大範圍覆蓋，咁只係個色彩濃度嗰、那個或者個種類多了 同埋如果假設你怕在上眼皮眼蓋位置化眼影太誇張咧，其實而家Y2K 嘅妝容都好着重下眼。 哦、 即假設你上眼發少，我當你揀咗隻橙色、綠色、藍色都好，你下眼都可以眼眉銜接翻少少呢個色彩，所以啲人望落去，原來你化咗啲好特別嘅顏色喎、 哦， 係啦，感覺承接翻上眼妝同下眼妝。 系，但会唔会话好惊嗰个下眼妆咧搽得太多咧？会好似系会系啊，或者有啲粉飞粉咧，佢真系会搞到我个底妆。 好啦，又有少少 tips 教大家，因为其实你化完底妆之后，你会搽定妆嘅产品，例如水粉啊嘛。咁、所以你眼下妆，眼呢个位置咧，你可以唔搽水粉住，你留翻俾嗰个眼影去摆上去， 将 眼影摆翻我哋下眼嘅位置。 嗯， 咁呢个位置你就会黏贴我哋皮肤更加多，咁就冇咁易甩咯。 哦，咁但係我如果譬如我掃完一層眼影之後，我使唔使即係我下眼影啦？頭先已經冇落碎粉，我掃咗啦，我使唔使再落多層碎粉令到佢唔會甩？ 但如果你落碎粉咧，其實你驚嗰個眼影嘅顏色會減淡。 哦， 係啦，咁所以有啲人驚個眼線甩咧，其實坊間好多教法就係不妨試下將眼影粉 深色嘅眼影粉擺翻喺我哋眼線上面，或者碎粉擺喺眼線上面，咁令到個眼線冇咁易甩咯。 哦，反而係 眼線，因為大部分啲人係驚眼線甩嘅。 哦，咁啊係，咁啱嘅，係啦，咁如果嗱頭先講咗呢一個眼影啦，眼線呢個時候亦都可以使用咩顏色？ 係啦，同今年好興嘅就係一樣秋冬妝容咧，都好興一啲彩色嘅眼影同埋眼線。 嗯， 係啦，咁上一次我有建議大家咧，正常畫完一條黑色嘅眼線之後咧，你不妨用一啲彩色嘅眼線筆咧，喺黑色嘅眼線上高喺眼尾嘅位置加多一條拉翻出嚟，咁望落去，好似有兩條眼線咁嘅效果。 哦，咁啊幾特別喎、啊，同埋而家韓星好多都咁做， 係好多韓星都係咁樣。假設如果你想大膽啲嘅，你就唔化彩色眼影，成條彩色眼線畫出嚟，即係畫完一條深色眼線之後咧，咁再畫一條全條嘅彩色眼線 喺上面， 係啦，咁就唔畫眼影啦，咁啊做一個眼影咯，當同埋更加防水添，因為大部分眼線筆都係防水。 唉，咁但係好似我咁咧，因為我好極強黑眼圈，我成日用眼影嚟遮黑眼圈嘅。 即係我講多次 嗱，首先咧，我會搽一陣底妝啦，當然。咁之後咧，我就因為都係唔會遮得曬我個黑眼圈噶，即係通常我如果真係化得妝，我就一定要落眼影。 咁我教少少啦，假設有啲人女士係天生好誇張嘅黑眼圈咧，你發覺可能遮瑕有兩個方法，一係個厚度，你用好厚嘅遮瑕膏一定遮到。 咁啊係。 一係用色調去遮。咁假設原來呢兩樣你都覺得化出嚟唔中意嘅，你不妨試用一啲光影嘅產品。 哦， 摆翻喺我哋眼下边嘅倒三角位置，咁我试过效果咧，系会减淡你眼圈嘅，试过效果，系啦，试过效果减淡眼圈，系啦， 哦， 不妨试用呢个方法。 系嗱，头先有讲咗眼影啦、眼线啦，即系我哋个眼妆都叫搞掂咗啦。诶、唔系，突然间醒起，仲争睫毛。嗱，咁如果我已经用，我当我用一个比较大胆橙色嘅眼影啦，咁样之后再搽半条嘅眼线，咁我眼睫毛仲使唔使落色彩咧？ 头先都讲啦，同以往以前咧咪好兴一啲好浓嘅夸张睫毛咧，其实近几年都唔系好流行黐睫毛，即系咁当然上镜一啲可能拍戏嘅，可能你会黐睫毛啦，黐假睫毛。咁但系如果假设你出街咧，其实而家都好流行就咁纯粹夹完之后搽一个好薄嘅mascara 就 OK。系、啦，就唔，我覺得唔需要特別 Y2K 嘅妝，唔係好特別係彩色嘅眼睫毛， 系啦。哦，咁呢個就同一般呢一個秋冬嘅妝 有少 少 唔 同啦。好，咁去到底妝啦。咁如果我 Y2K 個妝，我係繼續用閃少少有光澤感嘅底妝。 咁又問翻啦，Y2K 年代應該係冇韓妝水潤肌嘅光澤感嘅。 誒、又係、 哦，係嗰陣時未興韓妝嘅。咁咪韓妝冇興好光澤好靚嘅， 係啊係啊。 但係嗰陣時 Y2K 應該未流行光澤感嘅底妝，所以用翻霧面雅致嘅底妝就 OK 啦。 哦， 即係其實我哋有啲復古感覺咯。我哋去翻以前追溯翻以前 Y2K 嘅年代嘅妝係點樣，咁我更加美化潮流化去咯。 哦，咁如果係咁個顏色，我都唔需要話等白啲咯，都係貼近翻自己妝。 因為以往嘅想當年嘅年代咧，有啲妝容係比較偏白啲嘅。 哦， 我自己感覺上睇翻以前某啲劇集、啲連續劇嗰啲咧，好多集幾千集嗰啲咧，你發覺佢哋個妝係偏白啲嘅。咁嗰陣時已經唔係 Y2K 啦，再 Y2K 再新潮啲噶嘛。 嗯。 咁貼合翻我哋2023年嘅年代咧，其實個妝用翻自己嘅膚色就最好啦。 哦。 係啦，唔好偏白，唔好偏深色就 OK。 OK， 咁去翻嗱，我哋底妝搞掂啦，眼妝搞掂啦。我望一望我條眉先，咁我條眉又要點樣畫咧？ 眉咧以前係不嬲興流行字眉。嗰陣時嗱，亦都係講翻未興一字眉啊，未興韓式嗰啲野生眉啊，即係嗰啲未有嘅。咁但係根據翻 Y2K 2023嘅妝，用翻而家流行嘅眉妝就 OK。即係你想畫野生眉啊，或者自然嘅眉峰啊、眉形就 OK 啦。 咁但係唔好一字眉， 因為以前你係好興嗰啲有啲咁樣彎彎地啊、彎月眉嘅嘛。 哦， 即係以前同埋興比較幼身啲嘅眉。以前係流比較幼嘅，唔會好粗好一致嘅嘛。咁但係貼合翻2023嘅妝容效果咧，其實用翻一字眉啊，或者自然嘅眉形就 OK 啦。 嗯，咁都啱嘅。我哋頭先亦都講咗腮紅啦。咁最後一步就係個唇色啦。係 啦，頭先講個腮紅咪一大範圍去搽一個喺眼下面呢個位置嘅大範圍。咁唇色方面就用翻啲自然嘅顏色，同埋 Y2K 比較流行啲就係 lip gloss，水潤啲嘅。你發覺而家好大部分品牌都會推出啲霧面嘅唇膏啊、唇彩，但係發覺其實 Y2K 嘅妝要嗰種好年輕、好活力嘅感覺咧，你發覺係會有光澤感嘅嘴，即係搽少少 lip gloss 上去咯，水潤啲咁樣感覺，特別啲嘅，但係個顏色都係比較自然啲、淡身啲咯，係啦。 但係就唔好大紅唇啦。 係咧，可能裸色系列啊、裸粉紅色嘅系列，唔好大紅唇啦 ，Y2K 艶啲感覺。 啊，咁我明白了、其實 Y2K 都幾襯我啊， 啱你 Y2K， 係啊，啱我呢個年紀啊，啱我都驚啊，如果我再而家唔化咧，可能遲啲已經覺得咁樣好唔襯自己啊。 又唔係嘅，我覺得你咩妝都適合嘅。 哇，多謝你啊！我覺得咩妝都適合嘅。多謝你啊，東。咁如果大家聽眾同我一樣咧，都想試下 Y2K 嘅妝容咧，不妨跟住阿東頭先教嘅方法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翻到嚟朝早嘅7:07啦，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可以用清风送爽去到形容嘅，唔错嘅天气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一般啦，啊咁啊3-5就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而家晨光第一线啦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独有噶啦，咁啊大家要留住喺呢度啦吓，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阿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 系啦，咁另外咧，交通组方面咧就 阿 N 喺度， 阿 N， 咦咁快唔记得咗我？ 系啦， 而家净系记住 Jessica 啦， 唔系啦， 贪新忘旧啊， 系喎， 最衰就系头先啲同事啦，佢都同我倾偈， 系喎，最衰噶啦， 系真系，好啦，唔好讲呢啲咪后嘅嘢啦，讲翻呢一个交通消息先， 好啊。系睇一睇隧道情況先啦。咁現時咧，紅隧嘅港島入口咧，管道入口範圍咧開始車多。紅隧九龍入口方面，理工大學對出咧較為車多噶啦。獅隧去翻九龍咧，就瑞豐花園對出咧都較為車多。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往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去到果欄。新界區方面啦，大埔公路往九龍方向咧，近瀝源村一段咧較為車多噶。而元朗公路往屯門方向，近富泰村咧都开始繁忙噶啦，咁另外提翻大家啲路面嘅紧急维修啦，蒲岗村道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往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需要封闭，九龙塘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九龙塘嘅牛津道近住对行道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而蒲岗江村道有另一单水管的紧急维修，就是东行往彩虹村方向近住崇华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的，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所以今朝大概都仲算正常嘅，而家系啦，即系都有啲恒常嘅车龙咯。 咁可能即系大家一落楼嘅时候，喂，爽喎、啊，今日爽喎、啊，啲 天气又好， 系啊，几舒服，跟住心情好， 冇错。 系啦，我唔掟你尾，心情好，我唔掟你尾，咁咪少交通意外咯。 冇错， 人就系咁噶啦， 心平气和， 系啦， 系一个愉快嘅星期一。 系啦，咁啊，呢个 kick off 好紧要啊，吓， 系啦， 一个星期嘅第一个工作日啦，吓咁啊，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嘅。安安全全嘅，快快捷捷嘅，开开心心嘅， 开心翻工啦， 系啦，咁啊紧要， 跌跌字字嘅， 系啊， 咩啊， 跌跌字，即系全部都要跌字， 哦， 系啊，同啲细路仔讲嘢都会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我哋系细路仔啊嘛， 我当听众系细路仔， 哦。 我爱我的听众， 我以为你当我哋系细路仔， 真系唔系啦。我爱我的听众，犹如爱我的亲生骨肉一样。 哇，好好哇，充满爱的星期一，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好温暖啊， 系啊， 冻啦，唔冻啦， 系啊，好温暖啊，而家呢个直播室， 唔会冻啦嘛，而家25度喎， 还好啦，身体比较差，我真系觉得有。 哇，咁你身体真系好差喎， 要饮多啲汤水， 系啦， 饮汤水啊， 系咯， 哦。 要飲多，有冇媽媽媽媽煲啊？媽媽煲啲湯水俾你啊？ 冇啊，自己唔得閒煲 啊。哦， 係嘛？ 係啊。 咁啊， 叫小白煲俾你咯。 係啦。 唔係你有老公噶嘛？我唔敢煲俾佢啊。 要暖粒粒啊嘛。 順便啊嘛，順便翻工。 唔好啦，呢啲 愛啊， 搭下搭下，跟住一陣又話唔知，唉， 唔好 啦， 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 喂，講翻仲有冇其他交通嗰啲講下？ 交通就冇啦。我咧前排睇咗單新聞，就係咧見到有個伯伯咧踩住風火輪啊，喺架喺個行車道上 喺邊區啊？行車道啊？ 係啊係啊，好危險啊！喺呢個深水灣道踩風火輪。 哇！ 係啊， 即 係 當自己哪吒喎。 即係雖然如果係我都想試下嘅，即係如果 嚇你都想試， 即係安全嘅話，或者係幻想中啊，幻想中都會想試下。 我都想試下捉蜻蜓啦。 所以咧，佢而家咁樣做法咧，其實係唔啱嘅，即係犯法啦。 肯定啦。 因為根據而家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咧，電動可移動工具包括電動滑板車啊、電動單輪車、電動輔助單車同埋一啲風火輪咧，呢一啲咧都係屬於機械驅動咧。 係啊。 所以就唔符合汽車嘅定義嘅。 嗯。 咁就要攞牌咧，先至可以喺道路啊或者係私家路上面行走嘅。 係。 同埋因為而家暫時都未有立法規管咧係有牌俾呢一啲工具嘛，所以如果我哋喺街啊，有時見到啲人踩呢啲電動車咧，都係犯法嘅。 係有啲試點咯，我純粹問下你自己啊。嗱，我咧我都即係個人啊，我都會覺得我幾想試嘅，因為騎喺上邊唔使喐喎， 好似啲漫畫人物咁。 其實係幾其實幾著數嘅，即係我見到人哋咁踩，我都哇真係好方便喎。咁但係我話驚咩咧？我驚犯法。 系啊，系啊， 我系好惊死嘅，我都承认，咁、啊、我亦都好惊犯法，我好担心嘅，所以我就犯法嘢我唔做嘅。 而家咧暂时未有正式嘅即系法例去规管啦，但系而家有研究咧，就睇下会唔会系迟啲可能下半年度咧就有相关嘅法例咧，咁就如果踩呢啲电动滑板车，咁但系未包括风火轮啊，咁就可能喺单车径上面咧有机会啦，而家未立法嘅。 scooter 嗰啲啊。 是啊是啊是啊电动那种 滑板车 是啊现在是电动那种有机会可能如果符合一些好的安全措施啊保护装置有机会可以在单车径度行走但是相关的法例都仲研究紧 是啊 所以可能我们迟些可以在单车径度合法地试下这些移动工具用电驱动的移动工具， 系 应该几好玩嘅。 呢、這个应该系啊， 系啊， 几舒服啊， 系啦、 啊，即系你骑喺上边啫。 但系系咯，即系唔使我自己踩， 唔使自己踩， 咁佢就自己咻一声就去咗第二度。 啊，呢、這个世界有冇嗰啲电动嗰啲叫咩 roller 知唔知咩啊 ？roller 知 系啦，滚轴溜冰 有、啊， 就系啲电动滚轴溜冰。 我未试过， 我系问嘅呢个世界有冇、 哦？我觉得有，我觉得有。 你觉得有啊？ 我觉得有， 我觉得冇、啊。 咁你嗰啲滑板车都有啦。 滑板车咁你有电噶嘛？ 但嗰个承重量未必，即系除非系个对鞋好厚咯。 咁你要有最主要系嗰个电力嘅问题啦。咁、 哦、 你滑板车咁你都见到粒电，哇！真系 好大 牛龟咁大嚿啊！咁嗰啲叫咩风火轮啊？风火轮、 啊、 你一睇到入边，估到个内胆佢粒电系点样啦？咁你雪剧、啊。咁你嗰兩粒電點啊？不心電咩？ 唔係嘅，咁隨住呢個科技發達，應該可以係越嚟越細嘅粒電。 咁啊 係， 啊。不過我見到外國啊，外國有人玩嗰啲雪劇咧，係、 哦、 點玩呢佢哋就唔係用嗰個雪劇變成一個自動或者係電動嘅雪劇，佢反而咧就著咗個雪劇之後咧，佢後面背脊咧就孭咗人嚟嗰啲玩嗰啲咩叫 X Games 或者極限運動，嗰啲大風扇。 大風扇 嗰啲大風扇一拉，叮一聲嘅時候咧，跟住佢咪因為佢雪劇啊嘛，跟住佢咪向前行咯。 哦， 係啊，佢一路咁向前行啊。咁啊，我條片我冇睇到佢點殺仔啦，當然係。 可能佢都唔影俾你睇咧， 即係可能有啲咩事都係啦，唔影俾你睇， 影唔到啦，唔好影啊呢啲。 係啦，咁啊，嗰啲咧就喺外國咧，亦都我有見過，即係極限運動嘅人咧會咁樣試嘅、哦。但如果你話即係妙想天開咁諗，哇！如果真係雪劇。都有呢啲電動雪劇嘅話咧，其實都幾有趣。 係啊，安全情況下會想試咯。 係 啊, 啊，即係慢啲咯。咁你當你跑步嘅跑步，譬如人跑步通常少十公里嘅啫，人跑得好慢嘅啫、 嗯， 或者慢跑其實都要佢。咁你慢慢熬下熬下咁熬過去，其實都開心啊呢件事、 嗯。 如果你俾我嘅，即係而家你見內地咪即係多咗人用，即係嚟緊都應該立法㗎啦。多咗人用電動輪椅出入啊！啲學生仔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其實佢哋咪就係因為咁啦。如果你話已經有咗呢個電動雪劇嘅呢個偉大發明之後咧， 咁佢哋咪會覺得，哦，我都係唔使行噶啦。 但 係 會唔會其實而家其實都有，只不過 可能有我無知啦。 唔係，我嘅意思係有呢一個技術，但係唔想推出。如果唔係咁樣，更加多人唔想行。 嗯， 係咪？即係始終步行啊，都係對我哋身體好噶嘛。 步行梗係好啦，係啊。 但 有時 好趕時間咧，就會好想有嗰啲科技啊。你可以譬如一條 好想時間，我想有萬能門添啦。咁咪隨意門啊，唉，萬能門死啊！講翻自己幾十年代嗰啲人添， 一開門就翻工可以。 係啊，隨意 已經喺廣播啦， 跟住收工啊，好啦，拜拜。跟住然後就可以順一車又翻屋企， 慳車程， 冇錯， 呢個都係啊。 又會塞車啦。 係啊，咁啊啲科技咧，咁啊發明多啲，咁啊令到我哋人類嗰個生活咧更加便捷咧，就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唔使大家咧就成日喺度要逼呢樣逼嗰樣啊嘛，大家打工仔咧其實翻工都辛苦噶啦嚇。咁啊好啦，咁啊 Ian 仲有冇其他咩特別提我？有噶嘛？ 冇 啊， 冇特別咯。 哦，冇啦。 係啊。 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同你傾住咁多先啦。 好啊。 好 啊， 電話側邊咧已經都打咗，啱啱行咗出去睇下呢一個嘅秋風送爽如何秋法嘅Vicky 啦。喂 ，Vicky。 好抽啊，可以抽得咁抽啊， 咁犀利，有埋香味添啊！ 系啊，冇错，系啊，秋天嘅香味。上次之前有冇讲？记唔记得点解会有秋天嘅香味啊？ 秋天嘅香味咧， 因 为 啲泥土啊嘛， 系啦， 系啊，梗系啦。 喂，泥土唔系就系春天嘅咩？ 秋天都有噶，即系、 哦、 啊泥土啊， 我咪即系一年四季都有咯。如果咁样嘅 话，所以系有唔同嘅味道咯。 吓。 是因为不同的天气嘛，会有不同的养分，泥土都会有不同的气味出来咯。 嗯、 今天呢真的凉凉地、哦。 今天凉 好、 啊、舒服、啊。 我现在我今早回来的时候呢未有啲风这样吹起我的头发的。我现在已经有风吹起我的头发了。 吹紧啊 我见到吹紧啊。 哎呀叫 Camman 埋位啦现在有风啦可以影啦。 有什么就是有风先不好影啊。 有风先影就影咗啲头发广告嘛。 哦飘日够飘日是不 是是啊不过入咗嚟。成魔女 出去了 我怕你吹得犀利入嚟死我成魔女咁样， 唔使担心，我会梳下头我先入翻嚟， 唔系吓亲我，揿错仔。 系啦，啲树叶咧，其实咧，唔知道有冇，如果大家有种开一啲嘅植物喺屋企咧，有一啲植物咧，其实咧就会踏入秋季嘅时候咧，大家咧都可能会见到佢哋会有少少转变喺颜色嘅上面， 有变红色啦，系咪？有啲系红叶。 系啦，咁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点解？小朋友知唔知道点解会秋天嘅时候？会变红色嘅咧？ 哦，因为嗰、那个，因为入边嗰啲液，等你讲啦，都系一阵讲晒，你冇嘢讲啊。 系啊，一阵紧讲晒冇嘢讲。但其实首先讲下咧，就系点解咧，我哋嘅树叶会系绿色先啦？点解我哋树叶睇上嚟绿色咧？系因为我哋树叶入边咧系存在有呢个叶绿素。 嗯。 咁叶绿素嘅分子咧，其实系会吸收阳光入边嘅红色同埋蓝色波长嘅光线嘅。 嗯。 咁但系佢就唔会吸收任何绿色嘅光线。 咁曳。 咁就意味住系啦，因为绿色嘅光线系会被反射嘅，所以我哋见到嘅树叶咧就系绿色啦。 嗯。 咁但系由于阳光同温度咧。就是制造葉绿素的必要条件嘛。咁所以春天同夏天的时候呢葉绿素呢就会更加旺盛即是强啲啦。咁但係到秋天嘅时候呢我哋日光嘅时间就会短咗夜晚嘅时间就会长咗啦嘛係咪咁所以植物呢感应昼夜呢就会增长咗啦。咁、 哦、 所以呢达到一定嘅程度去到吸收嘅时候呢植物呢就会进入咗一个呢就係、是、叫做节能嘅状态。即係我哋好似悭电咁样啦你当佢。 几醒目嘅你。 係啦。咁葉绿素咧就唔会再生长得咁快，同埋会咁快速咁样分解，咁、 嗯、 所以咧葉绿素亦都会慢慢咁样少咗，咁树叶咧就会开始变色，呢、這个时候咧就会反射翻黄色嘅光线，咁所以我哋嘅树叶就会呈现咗一啲黄色同埋红色嘅颜色出嚟啦。 哇，黄色靓啊，譬如银杏嗰啲咧，真系系啊，好靓嗰啲。 同埋咧，而家踏入咗秋天啦，又系之后大家会可以去睇一个咩红叶嘅时候啦。 系啊，红 叶大家都好喜欢，好多人都好喜欢咧去睇红叶。我都试过冬天嘅时候去过一次睇红叶嘅，的而且确你会见到哇，成片嘅树都系，所有嘅树都系一片红色，好壮观嘅。因为大家平时睇开绿色啊嘛， 系 咪？ 系。 咁但系咧，呢个红色嘅时间就会比较少，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珍惜。 嗯，咁啊，外国嗰啲直头成个红叶山啦，咁嗰啲都系另外一种玩法啦，吓。 系啊，系啊，好啊，咁不如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嘅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咧系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都会颇大，有几阵嘅骤雨，睇住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雨势会比较频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可能会有机会落雨啦，亦都会有啲凉凉地嘅天气啦，大家都带定白色遮啊，甚至系带定薄薄嘅褛会比较好啲嘅。 好， 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0%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啊。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哦，大家好。 系今日咧，主持人就提咗网络上边啦，周华山博士咧帮一个医疗网站嘅频道拍嘅一个片啦，就系关于你咧点样去过极简生活啦。极简生活或者入边咧一个极简主义嘅饮食咧，其实除咗对身体健康咧，对心灵咧都颇有裨益嘅。嗱，我睇成条片，华山博士就讲咗好多内容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其实系咩嚟噶？点解华山博士会选择过极简主义啊？不如我哋就用两三集时间咧，去一齐感受一下乜嘢叫极简主义地过生活啦，好嘛？华山博士，交俾你多讲啦，唔该晒。 好啊，嗱，极呢啲名词嚟嘅啫，名相嚟嘅啫，极简咁我都即系，其实冇所谓噶，叫乜都得嘅。而家比较流行叫断舍离啦，咁我好简单讲讲啦。嗱，断舍离就系23年前啊，即系2000年嘅时候，山下英子日本一个作家嘅一本书嚟嘅，咁佢就提倡断舍离吓，就系断除唔需要嘅，舍弃多余嘅。最緊要係離啦，離開對物質物欲嗰種執著、嗰種貪執嚇，即係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最緊要係由物質世界去到心靈世界，先斷除物質世界嘅執著貪執，然後再斷捨，斷捨係感情世界嘅貪執，因為物質世界相對地容易斷捨嘅嚇，而感情世界咧就難度高好多啦。對我嘅前途啊，對我嘅前夫前妻啊，或者對父母啊等等等等，某啲情感即係糾纏不清嗰種怨恨啊、無奈啊、內疚啊嗰啲難度高好多嘅。咁我哋今集先講物質世界啦嚇。咁就點講咧？我係唔覺意嘅。我去咗摩梭山區啦，即係雲南女兒國啊，生活咗5年之後咧。我就發現原來我好中意啲好簡樸嘅生活喎。原來我好舒服喎，因為當時喺山區啦，即係你想豐盛富足都冇得揀啦嚇。咁啊非常簡單嘅。咁我翻到嚟香港係講緊20年，啱20年前嚇。翻嚟香港之後咧，咁我當時某個原因我搬屋啊嚇。第一次搬屋之後咧，我發覺我大部分嘅嘢我都發覺我唔需要。當時媽媽即係佢年紀大，差唔多臨終啦，即係佢病重，佢就送了一間屋仔俾我。咁於是我就自己第一次有自己一間屋仔住。咁我搬嘢過去嘅時候咧，發覺我冇乜嘢想搬過去，所以搬完之後我自己嚇親嘅嚇乜，原來可以咁簡單。因為另一個更震撼嘅經驗就係當我1998年，我去咗北京生活一年，即係做一啲學術研究啦嚇。當時我執嘢嘅時候，我又嚇親。我一個劫一個大劫，係執曬所有我準備去北京一年嘅所有嘢，我仲發覺有啲空位喎。執完之後，我仲好記得當時喺香港咧，我望住個劫，我有啲震撼。 係 乜？原來我想要嘅嘢係咁多，而我需要嘅嘢可以咁簡單嚇。咁不如我一路停一停先啦，睇下 我就係一路聽嘅時候，我覺得都係一個學習咯，即係當頭先嗰啲名詞啦，極簡主義啊，或者斷捨離啦咁樣，咁呢啲嘅取態或者呢啲嘅心法啦，有冇機會令到自己個身心靈都係相對會健康啲？因為當我哋你知香港一定係一個物質社會嚟㗎啦，我哋出街所有都係一啲消費主義，最濃厚嘅嘢，食個飯都要幾多幾多錢，甚或乎好多消費嘅誘因啊，叫做你 本身唔該買嘅嘢，可能加一蚊你就會有咯。嗰樣嘢個價值一定係超過一蚊啦。咁你就買埋好多無謂嘢。不如我哋就由呢、這、一個如何過斷捨離，點樣令到身心靈可以壓抑個物欲，定還是認清自己有啲咩需要、咩想要嗰個方向去多講啊？好嗎？ 好啊，好啊。嗱，我講最核心嗰個點啦，最核心嗰個點就係、是。我而家屋企係好簡單，嘢所有嘢好簡單。結局係點樣呢？因為每一件事都係令我每個物品啊喺屋企都係我好想要或者好心動嘅，好有感覺嘅。所以即係已經冇乜多餘嘅嘢。所以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見到每一件物品都係我好有 feel、好有感覺，所以好愛呢個屋企啦，亦都好中意自己啦，覺得自己好輕鬆啦。我唔再需要透過擁有好多嘢去肯定我嘅內在價值啦。咁當我騰空咗好多物質世界嘅空間咧，其實我都騰空咗好巨大嘅心靈空間去承載呢個世界，承載呢個宇宙。咁相反，好多研究都發現，囤積病呢、這個其實一種精神病嘅一種嚟嘅。 係啊係啊，我有啲朋友又話，即係自己係收藏家主義，其實。但我就反而傾向頭先啊，周博士講個囤積病啊，有好多嘢啊，儲埋買啦。啲紙袋啊，特別係簡單如我有啲朋友屋企好多紙袋嘅，話啊有陣時載嘢用啊嘛。咁你唔需要有4000個紙袋嚟載嘢，你究竟要載啲乜嘢？咁但係儲下又有啲，儲下又有啲咯。我都好認同呢個儲物咧係一種病態啊。周博士繼續等你多講。 阿歐你講得好好啊，我哋唔需要4000個紙袋咯。我谂你讲中问题嘅核心，嗱囤积咧，嗱囤积本身唔一定系一种病，同时如果沉溺一个病态嘅囤积，系到达一个咩地步呢？通常系因为我哋放唔低过去嘅一啲嘅嘢，或者我哋极度执着某啲其实已经可能好扭曲嘅信念，或者好扭曲嘅心态，系内心俾一啲恐惧或者焦虑操控住。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有4000個紙袋。我講一個最簡單，我親身經歷，有一次無意中認識到一個朋友，講起佢就屋企，即係佢就係咁嘅情況。咁啱我要上佢屋企，佢提醒咗我10次，佢屋企係行唔到嘅，佢一個人住，但係行唔到嘅。我當時因為有啲嘢上去攞，咁我好想體驗，結果我好有幸啊，上咗去佢屋企400-500尺到啦。所有的路只能夠僅夠一個人行嘅啫，咩意思呢？佢屋企全部啲櫃咧，一堆一堆堆積如山，好似去咗個嗰啲叫迷宮咁樣。 咁係乜嘢咧？係入邊係咩充斥住而得翻條路仔咧？ 佢有嘢，佢有衫啊，佢儲好多唱片啦，儲好多電器啦， 係 好多舊嘅電器啦，其實可以抌，但係佢話唔係㗎，仲可以再維修嘅，但係30年前㗎啦嚇，咁當然佢唔會去維修啦。 嗯。 其實是一些我後來聽很明顯的，他媽媽死的時候他有很多對媽媽的情感放不低、而那些全部都是20多年前媽媽死的時候的物品、結局呢就是這樣將媽媽的屋子搬過來他自己這間屋，所以他的屋子連那張床呢他都只能夠剩下1.5呎可以睡的，其他所有都是物品來的，所以我跟他在屋裡面聊天只能夠站在那裡，然後轉個身都有啲困難，係好震撼嘅嗰、那個經驗係。咁我終於嗱，當然係比較極端啦。咁同時我好感恩呢位朋友，佢令我真係深刻體會到，當我哋對過去有啲嘢過分執着或者放唔低，可以嚴重影響我哋物質世界，影響我哋同人嘅關係，影響個自我價值感，連一個基本嘅社交生活或者連生存啊，都變得好唔方便。咁當然我強調，依家係一個極端嘅例子啊，千祈唔好遇到任何4000個紙袋就話人變態，千祈唔好啊。咁、我要強調呢個位先。 係 咁同時，我諗呢個物質世界係反映心靈嘅世界。我哋物質世界有幾混亂，係反映心靈世界有幾混亂。我哋物質世界有幾不知所謂，係好反映心靈世界一啲嘅執著啦，一啲放唔低嘅嘢啦。所以我首先斷捨物質世界。然後透過一步一步再斷捨心靈嘅世界，咁當然點做？實質上可以點做呢？好多技巧，好多方法，可能要下一集先夠時間講。 冇錯，冇錯。今集時間咧差唔多啦，同咧周華山博士咧傾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繼續咧聚焦呢啲斷捨離又好啦。不如咁，下集咧再請咧周華山博士咧多講少少呢個面向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听日同后日在北京召开，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率领70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参与论坛。李家超接受中通社书面访问的时候说，期待向国际社会更好展示香港各方面的优势，充分显示香港全面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工作。他又说，香港汇聚了多元化、横跨不同专业的服务提供者，亦都提供金融投资等一站式方案。而香港不少企业和专业服务提供者在“一带一路”国家兴业发展，充分体现香港专业服务走在“一带一路”的前沿。为了舒缓医生人手不足的问题，医管局已经从多渠道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今年四至九月期间，有超过13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完成面试并且获聘用，主要来自英国和澳洲。截至九月底，一共有71个医生加入医管局工作，部分获安排在人手比较紧张的内科、外科、麻醉科等专科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大约40个医生陆续加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惠敏说，早前英国和澳洲的两场招聘活动反应比预期正面，相关应征者的招聘程序已经接近尾声，会陆续向医委会申请注册，令他们可以尽快执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讨论以巴局势。王毅强调，行使自卫权应当遵守国际人道法，不能够以无辜平民伤亡为代价。中方正是同有关各方沟通协调，阻止战火扩大，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和双边渠道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将会支持一切有利于推进落实两国方案的努力。王毅同日亦都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又强调需要保障平民和被扣押人员的安全，指出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大伤害，带来更严重的危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咧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油丽村，支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方向嘅车龙咧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咧较为繁忙，车龙去到圣贤中学。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对出咧都较为繁忙噶。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咧嗰一段都系开始车多噶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段咧系较为车多。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慢车，车龙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啦，有啲路段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包括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仲有沙田岭路近住及时居嘅部分行车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我哋自己做传媒咧，都成日会搞一啲叫做保龄球赛嘅。 系啊，系啊。 你有冇参加过代表港台保龄球赛？ 冇啊，我保龄球好差嘅。 我都唔叻噶，但系咧嗰阵时喺其他嘅叫做传媒机构啦，咁佢通常会话：喂，阿仔，你啱啱嚟到，新嚟新猪肉，你去爬龙舟啦，你去打保龄啦。咁啊喺嗰一年入边。我做过好多唔同嘅呢啲嘢咧，都系某一个传媒机构咧就叫咗我去做，因为嗰阵时啱啱入行啊嘛，你啱啱入行就乜都要做噶啦。 嗯， 跟住咧就去打保龄，哇嗰阵时劲噶，即系我记得咧 TVB 队咧系有啲好劲嘅人嘅， 佢哋系 明星队咧，正常有刘德华同埋咧郑则仕 Ken 哥喺度。 你净系刘德华都已经够大杀四方啦，佢高手嚟噶。 系啊，真系你见到咧我哋通常咧打保龄球打到个直播嘅啫嘛。但系 佢哋嗰啲咧系落埋船，慢慢弯过去， 都唔系慢慢去咯，好快咁样弯过去，就可以一击即中咯。原来咧，根据物理嘅角度咧，弯弯地咁样咧，扫冧樽，即系扫冧晒所有樽嘅几率咧， 系大嘅， 系大嘅， 系啦，因为佢哋咧有阵时打咗第一个樽开始啦，佢就要谂埋嗰个樽。 系 个撞个反击啊， 系个撞击， 系个撞击嘅时候会令到嗰啲樽又会弹去边嘅，弹去边嘅时候就可以撞冧埋其他樽咁样嘅，所以咧其实系好高深嘅学问啊。 有机会都打保龄球啦，记得旧时香港都好多唔同嘅保龄球场嘅， 系啊， 即系金龙湾又有，跟住沙田又有，跟住唔知屯门都有噶嘛， 系， 依家唔知系咪仲系咁多？ 我细个僆仔嘅时候住美孚，美孚以前都有啦， 系啊，好似系， 系啊，喺个天桥嗰度附近噶嘛，不过而家唔知仲喺咪度，睇谂翻。 保龄球运动会式微嘅，真系有机会问下专家。 我哋有胡少康， 系 啦，咁胡少康咧就喺呢个科威特咧举行嘅呢个世界保龄球锦标赛啦，咁啊，同埋几位嘅两位队友吓，黄君元同埋咧就系谢俊轩，咁啊攞咗呢个咧就三人男子三人赛嘅金牌，咁啊亦都系话事隔咗六年咧，咁啊再攞到呢一个殊荣啊， 系啊， 所以咧相当之厉害啊吓， 系，咁啊睇翻佢原来2017年咧三人赛之后咧，都一直都有比赛啦，但系就未能够圆呢个冠军梦啦，咁好似小白咁样话斋啦，咁啊经历咗六年之后啦，咁佢系咁样讲嘅，虽然咧决赛打足咧接近9个钟头。 嗯， 系九个钟头， 体力要求咧真系好犀利， 身心俱疲啊！佢话，但系同队友一齐紧张咧，一齐嗌咧系最难忘嘅。 啱啊，要 send 翻个 message， 即系恭喜下佢先啦。九个钟嘅苦战啊，真系 系咯，真系唔讲得笑啊！ 耐力战啊， 咁啊，有啲咧就打耐力，有啲啊玩快嘅。咁啊，何诗蓓再破200字嘅世界杯纪录啦。咁啊，亦都系好厉害嘅。依家何诗蓓就如果嗱真系即系求神拜佛，真系阿何诗蓓唔好有伤患啦。 系 下年咧。巴黎奥运咧就真系香港嘅一大奖牌希望啦，唔好俾咁大压力佢啦，奖牌希望啦， 应该系话期待住佢出战呢一个嘅巴黎奥运。 系啊，我成日都喺呢个环节嗰度讲啦，即系香港冇乜项目咧，运动嘅专项咧系坐定粒六赢嘅，咁但系游水咧，我觉得呢、這个200字啊100字咧，自从何诗蓓嘅崛起咧，真系有一种坐定粒六赢嘅感觉，所以真系要加油啊！ 加油啊！ 同埋咧，你见佢越游得叻咧，个人越嚟越靓啊！我唔知系咪咁啦， 系 charm 啊嘛， 运动员真系有股自信嘅 charming 啦。咁希望即系香港嘅朋友仔咧，都继续帮何诗蓓打气啦。咁样， 你讲开呢、這、一个即系想何诗蓓喺呢个巴黎奥运嗰度亮相啦。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啦。咁啊，见到呢个国际奥委会咧，咁啊亦都喺前两日啊咁啊讲咗咧，就话到。佢哋会认真考虑创办呢个电子竞技奥运、 哦，系啊，但系就唔系呢一届巴黎， 唔系呢届嚟嘅， 再下一届咧就有机会啦。咁其实讲真啦，电竞加入埋奥运，我觉得都系有机会系大势所趋啦。不过今次咧杭州亚运咧，有啲电竞专家咧都检讨嘅，其实啊，究竟有啲咩栏目可以入到去做入边嘅竞技项目咧？因为上个月嘅杭州亚运啦，就大概八个项目到，咁但系嗰八个项目，有啲人就会讲啊，点解系街霸嘅？点解系梦三国嘅？点解系王者荣耀嘅？咁但系对于呢一类嘅非议或者争议咧，其实主办方咧都未必成日讲到出嚟嘅，系啊。咁呢、這个嗱，如果去翻外国人啊，你谂下梦三国当然都系一个好国际嘅游戏啦，国际性嘅游戏，但系。调翻转头，外国人个认受性有几高咧？ 系 咁嗱，如果个认受性唔高， 又有冇机会推到上去奥运嘅舞台嗰度咧？ 定系个谂法会将佢就设定为如果你系需要即系主办国有呢个权去到决定嗰个嘅项目或者游戏，如果咁样嘅话咧，咁我相信即系主办国都好想去举办啦。 中国一定会有梦三国啦，因为呢个系一个历史产品嚟噶嘛，佢起码会知道你究竟啊边个系孔明啊，边个系刘备啊。边个系关羽啊？咁呢啲人物嘅串插啦，好啦，嗱，转个角度咧，同大家讲下足球方面嘅资讯啦。咁啊，继续咧，欧洲国家杯嘅外围赛啦，比利时咧今晚就会对瑞典嘅，比利时就卢卡古啦，同埋咧呢个谢利美道古啦，咁样都会悉数上阵嘅。不过又可以同大家讲，近排咧其实各个地方都踢紧啲世界杯外围赛，包括香港礼拜二啦，就会去到高原嘅不丹 啊， 嗰度作赛啦，咁啊， 今次作客啦，喺高原嗰度作客啊， 系啦，咁啊，早咗接近五日咧，到咗去叫不丹嗰度嘅，咁我哋之前咧赛前个担忧咧都话啊，安永佳好似话要翻去中甲嘅球队嗰度报道，咁好彩真系报一个到啫， 系。到到啦， 真 係 有 咗啦， 真係有飞返、搭飞机飞返嚟嘅。咁我觉得安达臣领队嗰、那个闹都係啱嘅，即係佢记者会嗰度话啊，都唔明点解选咗咁多球员入去，其实国际赛期好多嘅球会啊，好国际级嘅大球会都会让路，呢个係一个叫做冇寫低嘅一个条例嚟㗎啦，你諗下。咁如唔通摩连奴又唔放卢卡古踢比利时咯， 系啊， 即系唔会噶嘛。就算摩连奴都，我自己觉得都几专横嘅一个领队啦，即系佢都有佢叻嘅地方。但系你睇佢教波嘅风格，其实比较专横噶嘛。咁但系你见摩连奴都会放比利时。咁我觉得往后嘅推演其实。有国际赛都应该识其他嘅球会都应该放一放啦，咁啊 呢规矩嚟嘅， 系啦，不明文嘅规矩咯。咁你最多踢完国际赛期，你咪翻球队嗰度效力，踢得翻好少少咯。不过就香港队就算系早咗少少去不丹，希望适应到啦。咁希望咧叫做次回合嘅呢个赛事咧都可以旗开得胜啊。但系咧记得啦，去到不丹咧就唔好开票，唔好似巴西咧嗰三位嘅球星尼马咧、李察力神咧同埋云。尼斯咧、奥斯祖利亚咁样啊吓，喂，佢哋原来咧去开 party， 咁啊俾啲巴西迷咧就叫做闹佢哋啦，即系 曳啲啊！我佢哋啲性格即系呢几位 尼马咧， 尼马都出名系噶啦， 系噶啦。 你见佢其实喺即系巴黎嘅时候咧，其实佢最出名系咩咧？其中一样。整蛊人 系啊，整蛊人 系整蛊人，你点谂到咁大嘅球星？原来佢最中意嘅就喺更衣室嗰度整蛊人，好细路仔嘅咧，整到咩攞桶冻水淋你啊？系呢啲嚟嘅咋？ 尼马咧系一个 kiddo 蛇，我绝对认同佢咧。譬如球会放佢假啦，放暑假嘅时候咧，佢咧就去睇 NBA 啦，同埋咧。就系赌 poker 啦， 系啊， 最大嘅嗜好就系赌 poker， 都要赌好大嘅， 系啊， 咁即系一个球员咧，跟住佢，譬如去日本之前踢热身赛啦，季前热身赛啦，佢肥到咧唔想落场咯， 系啊， 叫教练咧唔好换佢落去，咁真系，即系叫巴黎圣日耳门咧嗰场波咧。咁尼马又冇踢到喎，咁样跟住只系喺旁边咁样翘埋只手咯。所以日本有啲球迷都唔系咁 OK 啊，吓， 系啊， 即系你谂住哇买张咁嘅， 就系睇尼马， 就系睇 佢啲即系插花又好，睇佢样 点样。 喂，但系如果唔睇尼马，可以睇美斯， 系 美斯下个月咧就会第二次访华，咁啊今次就会带埋佢嘅球队，即系买物啦，咁啊斗吓中超嘅球员。 哦，系咩表演赛嚟噶？呢个系 系啦，咁啊亦都宣布咗下个月初咧，咁啊举行呢个中国之旅啦，咁啊同两支中超球队啊，包括咧就系青岛海牛同埋成都蓉城咧进行呢个友赛，系啦，咁啊换言之啦，到时咧美斯咧亦都会第二次咧嚟到去中国噶啦吓，咁啊会唔会又上去边个网红嗰啲唔知嘅，咁啊到时就睇下佢会唔会突然间喺边度出现啊？ 不过美斯系受伤啊，如果唔系国际万物都入到去未出现嘅， 其 实 好唔抵啊！其实成件事咧，即系有咗佢之后，成队波已经唔同晒，但因为佢有少少伤咧，咁啊收起。 咗佢。 佢一有伤咧，成队波咧就真系咧 两回事咯。 系龙变虫啊！依家真系冇办法嘅，咁啊依家去中国嗰度掘金啦，都系好事嚟。不过之前咧有啲揣测就话梅西究竟啊会唔会有机会咧去沙特阿拉伯嗰度咧就借两个月啊嘛。咁啊有机会同 C 朗同场啊，或者对 C 朗 都有传过。 咁但系呢啲风声只系风声啦，咁暂时嚟讲就未有确定嘅。咁啊好似小白咁样计咧，咁啊国际万物咧就有机会咧去到中国嗰度咧有呢个中国之旅啦，咁啊同呢个中超嘅球队啊大家互相去较劲下啦，咁啊都系球迷嘅福气。 某程度上咧，我即系睇到美斯佢系即系好锡自己屋企人嘅。 系 你见佢去美国，即系佢愿意去美国踢嘅时候咧，佢喺美国又买屋啊，谂下啲小朋友点翻学啊，太太点样啊，即系亦都好亲民嘅。因为你超级市场你会见到佢嘅， 系啊，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当地人嘅一个运气啦。 呢个唔系球星啦，即系球星都有球星嘅气度啦，球王啊更加要有好大气啦。咁啊，希望呢一场波都系精精彩彩，咁啊礼拜二继续集气啦，为到香港队咧对战不丹咧继续打气。 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堕，难挨过人潮风波。静默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我。 佢依人陳卓賢有呢首作品《仍在》啊嚇，咁啊，琴日喺馬場入邊啦，我見局長都有啊支持啊依人喎。 晨光第一線 ，Vicky。 成日都听人哋讲嘅就系话爱靓咧系女仔天生嘅本能嚟嘅、嗯，男仔我相信咧而家其实都越嚟越多男士会注重自己嘅外观啦、 啊、 外表啦、 啊， 系、嗯、 咪？要 keep 下， 系啊， 系 啊, 啊, 啊，就越嚟越 输人唔输阵啊， 系啊。啊！ 起码出到嚟都俾人睇到个 body 系嘛？ 系咯，啱啊！系啊，有冇 train 下？平时你都 嗱，我自己就唔系话真系好勤力，好勤力嗰啲、 嗯。 我都系做运动会嘅，但系我都要睇翻自己究竟足唔足够休息、 嗯。 我会休息行先嘅，即 系 我攰咧，我都会选择休息多过做运动嘅。咁点解无啦啦喺度讲紧就系、是，系咪女孩子、男孩子而家都系会喜欢即系注重自己嘅外？外表咧，原来最近咧喺网络咧就流行咗一个词语，就叫做服美役。 服美役 系啦，服美役系点写嘅咧？就系、是、服装个服啦，美就美丽个美，役咧就系服役个役。咁、 嗯、 其实佢就指乜嘢咧？就涉及咗一种咧，就系社会嘅现象，特别咧系针对住系女性嘅。咁佢就话啊，女性会为咗自己迎合社会嘅审美观。就會做出一啲咧犧牲自己嘅行為，以及咧係消耗一啲額外嘅資金等等嘅。其實一開始呢一個嘅服美役咧，開頭咧就唔係話真係講緊女仔可能係打扮嘅，開頭咧只係有啲網紅啊，去到鼓吹大家啊身材咧好似唔係咁好，鼓勵大家呼籲大家係咪要做啲醫美咁樣咧？咁但係慢慢咧呢一個形容詞咧一直延伸到去女士嘅日常嘅化妝啦、減肥啦，甚至係著裙同埋高踭鞋添。咁點解會關著鞋高踭鞋事咧？因为着裙咧，佢就话会令到女士行动唔方便。 哦，即系你讲紧嘅系长裙啊嗰啲啊， 短裙又系，长裙都系、啊。可能你着短裙嘅时候，你坐又要可能就住坐啊，惊走光啊。咁、嗯、可能着长裙嘅时候，可能你窄身少少嘅条裙，其实你的而且确行嘅时候咧，唔可以抹到好大步咁样行嘅、嗯，要可能好细步咁样行。咁到着高踭鞋啦，就可能咧会着到自己，因为着起上嚟靓啲，成个人咧就高啲啦，着起上嚟。所有嘢都好睇啲嘅时候，你可能会整到自己只脚会痛嘅、 嗯， 甚至可能扭亲嘅。 黐胶布啦，你行去港岛嗰度见到啲女士嗰啲 随身携带系咪男士？其实系应该 吓，唔、啊、系我净系见到佢哋个高踭鞋后边咧，好、 啊、 多时都系贴晒胶布噶啦。 咁呢个就系可能 Vicky 一路系咁喺度讲，就系嗰个服美役，就 系 好似当兵咁啊、 嗯。 其实你为咗靓啫嘛，唔代表要搞到只脚伤痕累累，或者要搞到。咁漏爆㗎嘛，你穿條裙咁不如多啲穿褲囉，或者多啲穿波鞋囉，咁樣應該舒服啲同埋輕便啲呀，係咪 係啦，冇錯。咁所以呢而家轉季啦嘛，所以點解想講呢個 topic 呢，就係、是、其實最重要係咩，做自己、 哦、 令到自己舒服。其實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出咗嚟呢？其實喺2022年呢，喺一個醫美平台有個調查，佢話有 60% 嘅醫美消費者呢，你哋估下係幾多幾十口，是90后、 哦。哦，即是有 60% 都是90后的一些年轻人。 是啦，甚至有 19% 都是2000后。 嗯。 而消费主体都是渐渐是年轻化。 哦。 不单止其实有一些消费者的男女比例是1:9，即是女性真是居多的。 是。 男士都会有的，但是女性真是消费者是比较占居多。所以。 女性拥有财富多一点。 是 啊。是啊。如果你是 女性愿意花的财富多一点。 是啊。女性拥有财富多一点应该。是啊。见他们咁舍得去花钱，咁舍得用钱。亦都正中商家的下怀啦，因为成日想话啲产品点样 可以貼近年輕人市場啊嘛。咁你而家啱曬啦，九十後買嗰啲靚嘅產品。 所以成日聽啲人講話女人錢最易賺，有呢句説話咁講咯。 係啦，咁但係咪真係需要咧？咁所以而家其實都有啲人咧就話啊，唔想要去服美役，就去抗拒服美役，可能咧。长头发都唔要，要剪短头发、 嗯， 甚至佢嘅短咧唔系平时一啲短，系真系剃光嗰只。 skin head 咁。 系啦，咁、哦、佢就话其实点解女仔唔可以呢咁佢就系话，甚至素颜， 嗯， 好在我成日都素颜嘅啫，着衫可以着翻啲松身啲嘅。咁的而且确追求靓咧，每个人嘅定义都唔同嘅。最紧要无论个选择系点样，唔好太过在意大家点睇得啦。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坐镇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跟进下啦。咁啊，战争方面咧就打咗一个礼拜仗啦。以巴方面嘅局势咧，未来有啲咩因素咧需要特别留意咧，温生？ 我相信咧喺過去一個整嘅星期裏面咧，市場最關心嘅咧就係個以巴嘅局勢嘅變化啦。咁而家我哋所知道嘅就係以色列咧就準備咧就係進入加沙啦。咁進入咗之後，咁如果日後進入咗之後嘅時候咧，下一步我哋要留意嘅當然就係睇下其他嘅即係中東嘅國家會唔會係涉及其中啦？咁如果再進一步擴散到其他中東國家嘅，咁當然個戰事嘅層面就會進一步擴大啦。咁然後最後我哋要睇嘅就係美國會唔會又涉及喺裏面咧？為咗要幫以色列而涉及喺裏面嘅。咁隨住個形勢嘅變化咧，咁我相信咧會係對一啲嘅。佢好似石油啊，對黃金啊呢一類型嘅資產咧，嗰、那個升幅咧係會較大嘅。咁而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咧，喺個油價嘅方面咧，喺好短時間裏面咧就由差唔多82紐約期油嘅水平咧，就翻翻上87美元嘅水平。咁而個金價咧，亦都係差唔多一個星期裏面咧，升咗接近1000蚊嘅水平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在呢件事件裏面咧，對一啲嘅避險嘅資產啊，對原油啊，係嗰個推升嘅係特別快嘅。 嗯，咁啦，讲到避险资产咧，通常有战争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主持人啊同埋嘉宾咧，都唔想发生嘅。不过咧，每咧有战争发生咧，对于黄金咧嗰个避险情绪咧，又会咧随之而冲高。头先咧，温生有讲啦，油价啦，亦都随住呢个消息一出咧，其实油价都夹咗上去啊，无论系布油、纽油啦咁啊。至于美金方面啊，美元嘅走势又会系点去分析咧？呢几样。关乎咧避险资产嘅重要要素咧，都想温生咧多讲少少。 好啦，我睇嗰、那个啊嗰、那个啊美元先啦。喺个啊，其实睇翻美金整体嚟讲嘅话咧，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系德联储局咧系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意愿咧去加息嘅。咁所以理论上嚟讲嘅话咧，美元咧系啊应该强嘅。咁但系个问题就喺呢度啦。那个问题而家大家咧都担心咧，嗰个以巴局势会唔会令到美国都会系卷入去？咁如果美国真系被卷入去嘅时候咧？咁當然大家就會驚啦，就會驚啊！美國如果涉及一場戰爭嘅時候，會唔會影響佢嘅經濟呢？以佢而家個經濟嘅環境，佢仲能唔能夠係啊涉及另一場戰爭呢？咁呢個係會係令大家擔心，亦都令到咧嗰個美元匯價，我相信會限制咗佢個上升嘅能力嘅。咁另一方面值得留意嘅，當然就除咗啊對外方面咧，喺美國對內咧，亦都要留意住11月17日呢個大日子啦。咁呢、這個呢啊而家咧就美國国会咧都仲未通过咧拜登政府嘅2024年嘅财政预算案嘅，咁如果去到11月17日都唔能够通过嘅时候，咁拜登政府又会唔会系啊会唔会要需要停摆咧？咁呢个可能性系存在嘅。咁如果美国政府停摆嘅时候，咁当然又会损害到美国经济，又会损害到美元嘅汇价。咁所以其实而家个美元汇价咧可以话好坏参半嘅。咁呢个亦都解释佢而家一直都企喺呢一个啊，即系过一个星期我哋见到都系企喺105至108嘅美汇指数点嘅个水平嘅原因，咁而喺再睇远少少，咁当然我哋就要睇住嗰个中东嗰个变化对个美元啦，对个金价嘅影响啦。 系咁啊，转个角度咧，讲下今个礼拜市场焦点啦。咁啊，内地方面咧都会公布三头马车啦。咁呢个咧应该系。呢、这个礼拜咧，关乎香港股市咧最重要一个命脉啦。数据出得好唔好？又能唔能够年尾嘅时候补五咧？咁呢一个咧就需要温生咧去多多去讲解今个礼拜啊嘅经济焦点所在啦。唔该。 好啦，咁既然阿欧你讲到内地嘅经济，咁我哋先讲内地经济先啦。咁喺内地嚟讲嘅话咧，喺今个星期三就18日啦。就將會公布咧係第三季度嘅 GDP 嘅個數字噶，咁大家最想知嘅就係內地嘅經濟嘅動力能唔能夠咧係重拾升軌，咁呢個係最重要啦。咁而喺上個星期五，我哋知道內地咧係公布咗九月份嘅出口嘅數字，咁、那個出口數字咧，如果以美元計，按年底咧都依然咧係下跌係 6.2% 嘅，咁但係已經係較八月份嘅下跌 8.8% 咧就明顯改善咗唔少噶啦，即係顯示咧內地嗰個出口咧就似乎咧係有穩定咗落嚟嘅情況，咁我哋即管睇住個內地啦，嗰個出口嗰個數字啦，因為呢個係影響內地嘅經濟一個好重要嘅數字嚟嘅。咁當然而今個星期主要睇嘅就係第三季度嘅 GDP 嘅數值啦。咁喺外圍方面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繼續咧係關心咧啲通脹嘅問題啦，因為通脹始終係解決唔到啦，喺嗰啲通脹問題。咁而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紐西蘭咧就會率先咧喺今個星期二啦，就會公布佢哋嘅第三季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同喺星期二咧，就加拿大咧亦都會公布佢哋九月份嘅通脹數字。咁而去到星期三咧，就英國咧，星期五咧就日本咧，將會係公布佢哋嘅通脹數字。咁呢啲都係英國、日本、加拿大都係啲九月份嘅數字。咁而英國嘅八月份嘅通脹，我哋知道已經係 6.7%， 一啲都唔低噶啦。咁而當其時咧，礙於英國嘅經濟弱嘅關係啦，咁所以喺九月份嘅議息會咧，英倫銀行咧已經冇作出加息，都唔敢作出加息噶啦。咁我哋啲官睇下，去到九月份英國嘅通脹又會唔會繼續高企不下？咁如果英國通脹高企不下嘅，但係佢經濟又弱嘅，令到英倫銀行又唔能夠加息嘅，咁當然啦，就會令到人擔心咧，英國可能會進入一個滯漲嘅風險啦。咁呢個係對英鎊係相當之不利嘅。咁而日本嚟講嘅話咧，佢嘅八月份嘅通脹率咧，就雖然冇錯，只係得個 3.1%， 咁但係已經係連續17個月咧，係超出日本央行所制定嘅 2% 嘅通脹目標。咁如果九月份嘅通脹係繼續都係高企嘅，咁又睇下日本央行咧會唔會咧係撤銷佢個負息率嘅政策。咁呢個係大家最關心嘅地方，因為如果日本央行繼續維持佢負息率政策咧，咁日元要強咧，咁會有一定嘅難度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咧做個大市嘅前瞻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又要加價，因為下個禮拜又放假啦，重陽節啦嚇。咁啊，再下個禮拜一咧，先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温生，拜拜。

繼續同大家跟進一下咧一啲新嘅活動啦。咁啊，禮拜日咧就係呢個單車界嘅盛事啊，呢個香港單車節咧就舉行啦嚇。咁啊，早上咧會有啲封路嘅，始終佢都踩呢個三橋三水啦。 係啊，到時留意住啊 ，Didi 又會同我哋講下。 係啦，咁啊，同大家一齊跟蹤住啦。咁啊，車手朋友就呢兩日就練車又唔好拉傷啦。 加油！ 係啊，受傷就唔好踩啦嗰一日。如果冇受傷咧，就盡力踩。係啊， 成日都會聽咧，無論係單車又好或者其他比賽都好啦，咁佢哋通常嘅套路都系咁嘅，咁平时咧就应该系有适当嘅练习先啦，即系唔好完全都唔做啦。好啦，咁跟住差唔多去到比赛之前咧，几个月咧就开始要加操 啦。 要练车噶啦，好啦，咁但系咧比赛之前嘅，譬如一个星期咧或者至十日到啦，咁反而你嗰个嘅叫做练习咧就唔好去得咁尽，因为第一。減少受傷，頭先我講咗最重要就唔好減少，即係唔好受傷先，係啦，減少呢個受傷嘅機會就唔好出得咁行。其次咧就喺飲食上面咧就做一啲嘅調配啦。 係啊，呢個都關事。 係啊，即係譬如會唔會喺比賽當日之前咧嘅夜晚可能會諗下澱粉質個攝取啊，令到你第二日有多啲能量啊。咁呢啲即係大家又可以問下營養師。 係不過咧成日都要講翻呢一樣嘅。咁點解叫香港單車節咧？其實就係俾大家欣賞美景嘅。咁啊，時間咧除非做得太慢啦，跟住先会俾架车车走嘅。如果唔系咧，都俾大家慢慢去踩。如果 又唔好净系挂住睇风景，所以踩得太慢。 所以咧， 咪留意路面情况。 如果唔系会俾人车走噶啦。 所以个比赛咧，即系呢个唔系比赛，呢个活动啦，我用呢个系一个盛事活动啦。咁当然有好强劲级别嘅世界级嘅选手，佢哋系会用比赛嘅形式啦。但系大抵你市民去参加咧，其实你真系享受咗嗰个单车嘅乐趣咧。三桥三隧咧，香港真系咧。美景连连嘅， 因为正常市民咧参加都唔会谂住系捧杯噶啦，都真系谂住自己享受下过程。因为你正常情况你唔会踩到嗰啲位噶嘛。 冇错冇错，咁今年我都会参加啦。咁啊过咗几年冇参加噶啦，其实都因为疫情啊。咁希望即系都可以。叫做睇下景咯，咁記得啦，有個温馨提示就唔好停落嚟打卡影相咯，咁好容易整到，同埋 check 下你架車先咯。好多時候架車都會拋鬧，因為單車都係最簡單嘅一啲機械嚟啦。咁如果你冇 check 車底下上到車嘅時候有啲咩又爆胎甩鏈啊或者壞咧，咁你就唔係好享受到嗰個騎行嗰個樂趣啦。咁希望大家咧一路順風，開開心心去玩啊嚇。咁 起步唔好掛住 selfie 啊，記住啊，因為車太多。你咁样 selfie 就真系危险啊！ 系，其实应该知噶啦，我估咁多年都 要提嘅。 喂，嗱，讲开一路顺风咧，咁啊，旅行咧都系今日想讲嘅一个重要题目嚟嘅。咁啊，听日朝头早10点咧，又有$0嘅机票咧就推出咯，即系$1都唔使俾，就系俾燃油附加费嗰啲嘢咧。咁样，哇，今次涵盖嘅地方咧都几多咁样。 亚洲有啦，欧洲 有、 美加嗰边有冇噶？ 美加嗰边冇，净系亚洲。亞洲都夠你玩喎， 夠啦！ 因為有幾個日本嘅城市咧，其實都幾想去，一路都冇機會去啦。嗱，包括咩？逐啲講俾大家聽啊！咁啊，即系唔使錢嘅機票，但系要俾税項同埋附加費啦。咁所以咧，税項同埋附加費加埋咗咧，去東京咧就$983咯。咁 OK 嘅，你 under 1000底下咧，去到東京喎， 有少少似係疫情之前嗰個價格咯。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咁啊，即系呢個就係嚟。自香港一间航空公司推出嘅一个优惠啦，咁样咁啊，听日朝头早10点啊，嗱，抢唔抢到唔关我事啊，我应该冇份抢，因为啱啱一熄麦咧，就未必抢得切啦，咁所以都系心机旁边嘅听众谋下福祉，咁啊，去名古屋咧都系$900啫，即系你嗰$900唔系俾飞机。票錢㗎係俾税項同埋燃 油附加 費， 鹿兒島都應該有，通常呢啲唔知點解係嘛？ 鹿兒島就 冇 少少，今次冇，但係札幌有喎，札幌咧即係 哇札幌好， 我估大家係。冬天特別對札幌係有啲情意結啦，再加上 雪滯啦， 係啦，咁當然啦，琴日就推出咗某航空公司呢個係要錢嘅，可以直飛函館啦。嗱，直飛函館咧，對於好多朋友仔好中意去叫做北邊嗰邊玩嘅話咧。 其實係正嘅喎。 函館咧，其實平時大家都未必會去嘅、因為函館個地理位置咧，如果你去札幌，譬如落咗新千歲之後啦， 你可能會去或者火車先到， 可能你會去美瑛啊，或者去玉川啊，因為你係一條路嘅，唯獨是係函館咧，你要零零舍舍特登去函館，然後特登由函館走翻出嚟咁。 冇錯啊，所以今次有呢、這個某一間航空公司有直航去函館， 直航去 我會諗下，同埋、函館冇咁多香港人嘅，其實。 咁函館咧就啲魷魚好食嘅， 係啊係啊， 又食魷魚 真係㗎， 同埋靚景啊， 係啊， 函館係我哋嗰陣時睇好多浪漫嘅日劇啦，九十年代啦，都攞嚟取景嘅地方嚟嘅。咁睇下大家有冇機會聽日朝頭早十點鐘搶到呢啲機票啦，包20kg 嘅行李啊嚇，咁都係諗得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要彻底消灭，但是同时必须要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他说给伊朗的讯息是不要越过边界，不要被战事升级。拜登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相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中将会按照战争规则行事，又补充没有必要在中东部署美军，以色列拥有优秀的战斗部队。他又警告，由于中东地区动荡，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增加，但是强调美国可以同时处理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战事，并且仍然维持他的国际防御。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是就拜登访问以色列的可能性进行商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讨论以巴局势。王毅强调，行使自卫权应当遵守国际人道法，不能够以无辜平民伤亡为代价。中方正是同有关各方沟通协调，阻止战火扩大，将会继续通过联合国和双边渠道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王毅同日亦都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话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又强调需要保障平民和被扣押人员的安全，指出以暴制暴只能够造成更大伤害，带来更严重的危机。波兰国会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欧洲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所属的公民联盟可能在国会460个议席中赢得163个席位，而两个细小政党第三条道路党和左翼党就分别会获得55和30个席位，三个党派合共会有248席。虽然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预计只会获得200个席位，但是仍然是赢得最多席位的单一政党。有报道引述总统杜达的幕僚说，杜达很可能会被获得最多选票的政党，即是法律与公正党，首先尝试筹组政府。总理莫拉维茨基说，如果法律与公正党获总统赋予筹组政府这项任务，他们将努力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4， 日元 149.5， 瑞士法郎 0.902， 加元 1.364， 人民币 7.307， 英镑对美元 1.216， 欧元对美元 1.052， 澳元对美元 0.6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1,924点，跌3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99美元，卖出1,924.2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出九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回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慢车，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0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气好多时都唔稳定， 一遇到恶劣天气，家长都好头痛，点样安排小朋友呢？ 如果职场老板知道点样配合，就会好好多啦。 做雇员都要同公司沟通多啲， 咁遇到任何嘅天气都唔使担心啦。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顺手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好 ，Vicky 同大家睇下天气方面先啦，好吗？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微雨，下午短暂嘅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风势比较颇大嘅，有几阵嘅阵雨。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雨势会比较频密。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4%。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8:38，今日做咩好？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一齐画一幅画。 哦， 你哋有几耐冇试过揸颜色笔画画咧？ 我啊成日都揸颜色笔。 诶，系咪帮小朋友一齐画？唔系，唔好话帮，一齐画， 一齐画， 一齐画， 系啊，亲子画系啦， 亲子画。 所以我咧接触颜色笔咧会比较常多。咁啊，我接触颜色笔嘅种类咧。 亦都隨住佢功課越嚟越繁複咧，嘅種類亦都越嚟越多啦。 係 由呢個木顏色啦、粉彩啦，跟住蠟筆啦，咁啊仲有啲水彩都 水彩 廣告彩就阿哥嗰啲就開始都會涉獵到啦。 係 咁啊，而家發覺咧佢哋。畫畫咧的而且確咧，我覺得係開心嘅。咁有啲老師咧，甚至乎會話：啊，你想你自己畫畫畫得好咧，有啲咩辦法？原來有嘅喎。 哦， 係啦。佢每一個人咧，可能有亦都有佢自己嘅偏好嘅。所以首先個偏好就係點咧？你要諗下你自己中意畫啲咩先。有啲人咧係啦，有啲人可能特別中意畫畫一間屋，有啲人中意畫動物嘅咁樣。可能有啲人中意素描嘅，咁你都可以揾翻咧就自己中意邊一類型嘅畫派。例如以前法國有一種叫野獸派嘅畫風，係啦，我自己都記得嘅。咁啊嗰陣時美術老師教嘅時候咧，佢話到唔同年代佢哋有嗰個風格咧，亦都即係表示住可能嗰個人嘅心情係容易咧代表嗰個年代嘅人咧，係比較上容易啲揾到佢哋嘅心入邊想諗嘅嘢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自己想畫啲畫係靚啲嘅話咧，因為我自己畫畫唔靚嘅，咁所以咧亦都有人話建議過咁啊，就其實你每一日咧可以先畫一幅畫，咁所以今日呢一個咧題目非常之好啊嚇，每日咧畫一幅畫。一幅就夠噶啦，唔需要理佢靚定唔靚。例如我好想咧就係畫一個 headphone 畫得靚嘅，我就每一日咧我都去畫一個 headphone。然後你每一日畫一個 headphone 嘅時候，你就會發覺自己咧原來有進步啦，因為你開始會對自己有要求。你除咗畫兩個圈，跟住加條線，你可以開頭第一幅就係咁樣兩個圈一條線咁樣就最普通嗰啲我哋即係笠住個頭嗰啲 headphone 啦。然後你畫畫下咧會越嚟越多嘢。而你嘅手咧，亦都因為經過你嘅練習咧，每日一幅咧，因為練習咧，所以亦都越嚟越畫越精準。 哦， 個圓咧，好似寫字咁樣， 個圓形咧就越畫越靚啦。嗰條線咧就唔會再係無端端曲咗啊，或者凹凹凸凸啊，會真係一條 curve 咁樣噶啦。係，咁所以佢話到咧，只要你肯每日畫一幅嘅畫咧，你嗰個叫做畫畫嘅力量。功力就會越大， 呢個 都係願意付出就得。 萬丈高樓從地起嘅道理啦，咁啊，唔一定畫 headphone 嘅，畫咩都得。話你中意嘅人啦，話你中意嘅人啦。Vicky， 你有冇畫嘢啊？ 我好中意畫畫㗎，因為我以前都係 show art 嘅。 哦， 咁我自己咧，嗱，之前咧即係啲生日蛋糕咧，我就自己好中意畫一啲相關嘅嘢，或者嗰個同事生日中意嘅嘢畫上去插喺個蛋糕上面。咁今日適逢就係我妹生日，我最細個妹生日，我就預備咧畫一張生日卡俾佢。 你妹妹叫咩？名啊，英文名 Sienna， 你要谂一谂啊， 系因为佢自己改嘅呢、這个，我要谂一谂啊。Sienna， 咁阿妈改过咧 ，Suki， 今日系嘅，今日系嘅， 笑咩咧？ 妈咪叫 Suki 啊， 唔系阿妈改嘅细妹叫 Suki， 所以啱啱谂一谂， 所以 Suki 改自己个名做 Sienna， 系啦，佢自己喜欢大家咁样称呼。 两个都好，两个都好 ，Sienna 嘅有啲似嗰个日本车个名， 有啊， 咩塔嗰个 系啊 ，Sienna 咯，系啊 ，Sienna 咯，系啊。 系喎，咁我就決定畫一幅生日卡俾佢。 我哋未畫噶，你預備噶咋？ 係啊，因為我哋未食飯，我哋嚟緊呢個禮拜先食飯。 好好， 係啊，我平時好中意畫一啲畫貼喺屋企咯。 係咩？ 新年嘅時候我會自己畫揮春。 真係㗎？ 係 啊。哦，咁啊，等你下年新年嘅時候畫啲揮春出嚟啦。 好啊。 咁啊，希望大家星期一咧啊，畫畫寫寫，好似小白話齋啊嚇。咁啊，即係身心靈都會健康 啦。 我啊， 畫一張金牛啊，不如 畫只龜咯，寫畫。成日话了只龟，了只龟，成我发现自己咧，依家揸得笔咧，通常都用钱噶。 签名， 先生，先生签个名，信用卡，我攞亲笔都唔开心嘅，依家。 唔系啊，有阵时你签名都系攞钱嘅。 冇噶，冇噶，冇噶，签名俾钱啊，通常卖楼啊，蒙山层楼要卖啦，咁样。 喂，不过咧，如果你话自己本身都有个电话，佢咪有啲叫做手写输入法嘅。如果大家今日咧就。想睇呢一个叫做画画嘅命题上面咧，加咗少少玩意嘅话咧，你不妨试下用呢个手写输入法，真系画只龟，睇下佢出唔出到个龟字，就证明你嗰只龟咧由呢个电话判断系咪真系似一只龟？ 咦，好似可以系咁嘅， 系啊，可以画公仔出字噶，其实 系或者画公仔试下 个图案出嚟， 出唔出个 emoji 咯咁样？嗱，唔知系咪咁啊吓？嗱，今日咧大家试下发挥创意，星期一咧开开心心咁样过啦。 见到新嘅朋友嘅时候，当然系想同人哋打好关系啦。咁但系究竟点样先可以打好关系？背后有冇乜嘢心理学嘅小技巧可以帮到手？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This ain't a game where you're trying to own me. No other thing to do but think about me. If it's a night when I dream about wishing was a fight in the light, I can see the signs of so many lies. Cause all tho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won't go to lies, they're on your face. And其实在对话的过程里面，经常去称呼人的名字反而会令到对方觉得亲切的。例如如果你想问对方有没有一间好吃的餐厅推介，如果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先称呼对方的名字，比起你单纯就这样问这条问题，会令到对方觉得你更加亲近。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要警惕不要太过频繁地叫对方的名字，因为这样反而会令对方觉得你不够诚恳，甚至觉得你在扮熟。有一个实验也表示，男性如果在15分钟里面叫女性的名字超过6次，那这位女士可能就会对你有一个负面的评价了。所以每5分钟叫一次对方的名字，那就足够了。另外在对话里面也可以做多些点头的动作，因为点头其实是一种从众、许可或者表示认同的行为，亦即是同佢讲啊，其实我对呢件事都几有兴趣，同埋认同佢嘅观点。喺适当嘅时机嘅时候，亦都可以附和对方讲一句哦，系啊，原来系咁。呢啲效果亦都会令到你哋嘅关系变得更加好。最后亦都可以寻找下共通点，提问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唔理问下对方嘅工作、兴趣、出生地，甚至问佢读过咩学校，都会令你同对方有更加多嘅共同话题，从而建立翻更加紧密嘅关系。希望以上嘅小技巧可以帮到你哋喺日常嘅生活，无论系职场定系私人场合，都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好、更加亲密嘅人际关系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璇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咧唔使读心，星期一咧通常放完假咧，礼拜六日咧仲要好天气啦。过去嗰礼拜六日好天气啦，即系蓝天白云，你都会见得到有阳光啦。礼拜一咧，大家系有一种咧。少少攰喺当中嘅，因为依家有少少咧，叫做热又唔系好热，你可能 揀去沙灘曬太陽又得，踩單車又得、 嗯， 野餐特別係見得多咗人野餐啦、 啊。野餐呢個季節相當 OK 喎、 啊，野餐多咗啦， 係咯、 啊。行山啦、啊，嗱嚟緊一定係到山季啦、啊，即係睇下芒草啊，行下大東、啊。你行一轉大東，你今日翻到工仲唔成個人散曬係咪先，小白？ 係舒服嘅。 禮拜一咧，即係無論係點樣啊。即系唔需要读心啊，都知道大家系比较攰啲啊。 望到大家嘅样咧，或者呢啲神水咧，就已经知道你个人咧系咩状态。呢、 嗯 這个其实咧，即系观人于微咧，亦都系读心术嘅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步骤。系啦，亦都系因为观人于微而得到好多嘅资料嘅、 嗯。 所以你见譬如间谍咁样啦，间谍好多都系识读心术噶嘛。 系噶， 因为佢哋望一望你就知道你到底想做啲乜嘢，有啲咩企图，个可能性系几多，然后佢哋脑入边咧有个高速嘅运算， 望你嘅眼神已经知啦。我好中意睇谍战片嘅，系、 嗯、 啊，欧美嗰啲又中意睇啦，内地嗰啲谍战片都好睇啊。 系啦， 我睇睇个《风声》啊呢部作品啊，周迅做咧啊，都系好好睇嘅一啲间谍谍战片。 系啊，你个脑咧即系要跟住佢哋个步伐去谂嘢咧， 系啊， 其实系相当厉害啊吓。 做咩啊？你都想做间谍？ 唔系啊，唔系，我觉得咧睇呢啲片好紧张嘅会， 紧张啊， 紧张到胃痛系嘛？佢个人会。似緊張到胃痛係咪啊？ 係啊，呢啲片咧唔需要太多對白，有時嘅氣氛咧已經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會感覺得到大家嘅説話。呢、 嗯、 啲就係譬如讀心術啊帶出嚟嘅一種嘅力量啦。好啦，咁我哋讀心術，既然咧都係要觀人於微，睇下你嘅手或者甚至乎睇字跡、睇你語氣、睇你好多嘅包裝，知道你嘅腦入邊到底諗啲乜嘢。喂，嚟緊嘅世界咧。原來真係又好似電影一樣咯，開始改變咯。 哦， 所謂改變嘅係啲乜嘢咧？讀心術咧，唔再係人類嘅一種咧特別嘅技能，係、 哦、 AI 嘅一個大數據。 哦，點、哦、樣可以做到？ 掃描我個情感啊！ 嗱，其實佢咧就做咗好多研究嘅、嗯，其中研究咧佢咧就係咁樣做嘅。咁佢就揾咗若干嘅人啦。揾咗若干嘅人咧，咁只系需要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啊，佢几个研究呢、這个其中一个系咁做，佢咧就先俾大家听唔同嘅音乐， 嗯， 嚟听我哋头先神光都播咗几只歌，听唔同嘅音乐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嘅脑部，我哋嘅脑电波咧个磁场系会变化， 嗯、 即系我哋成日譬如脑扫描嗰啲咧，嗰啲 curve 啊， 系 会有弹下弹下噶嘛，我哋听唔同歌嘅时候咧，我哋嘅脑入边咧系会有变化 嘅，譬如我哋听摇滚乐， 系啦， 成个人都亢奋啲啦。如果你听我哋神光第一线嘅音乐咧，朝头早好正能量啦，即系阿 J 风咁样唱俾你听，好似美美点愉快感觉你嘛咁。啲會覺嗱，首先講呢個歌係馮允謙唱，好多聽眾都話：喂，係咪阿小白同埋阿奧唱啊？並不是， 喂，有人咁講過咩？ 有，真係係啊，真係我哋梗係冇唱得咁好聽啦，係咪先？ 如果你唱得咁好聽， 神早唱咗啦， 有人簽咗我哋啦， 咁又未必嘅，咁又未必。 我哋知自己事啊，呢啲 唱得咁好聽啊，我哋都參加咗啊。 中 年好 声 音 咯， 唔系应该唔等到中年参加，应该少年嘅时候 系啦， 应该参加少年好声音啦。 等阿峰峰都俾阿评分啊，我哋嘛， 揿晚灯先，同阿肥妈咁样一齐揿盏灯啊，几时揿灯，几时唔揿灯。几时开灯啊？新定义啊！好，讲翻你嗰个先。 咁啊，除咗听歌会令到我哋嗰个脑电波有改变，咁 AI 咧就会捕捉。我哋嗰个嘅脑电波嘅改变，然后就会加入呢个大数据，咁啊开始阅读咧人类会因为呢一个嘅声音嘅环境上边改变嘅脑电波，从而知道我哋嗰个情绪嘅变化先。 哦、 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一个嘅叫做变化之外啦，咁我嘅 data 仲可以点嚟呢？啲 data 咧仲可以慢慢变成一个翻译机。 哦、 所以翻译机系点呢？原来我哋人咧睇第二个测试系咁嘅，佢就会俾好多嘅图片。接近咧，1600张嘅图片，咁啊就俾受访嘅对象去一路睇，即系研究对象，然后一路睇嘅时候咧，就一路咧就记录低我哋脑电波入边嗰个变化。咁、 嗯、 通常我哋见到啲相片嘅时候咧，会做啲乜嘢？例如佢嗰张相片系一杯柠檬汁嚟嘅， 系 咁我哋嘅脑袋一谂到柠檬汁咧，可能就会有一種嘅意欲就同啊，你話會飲啊，會聞到嗰陣味啊，亦都會有啲咩動作啊， 嗯、 即係有啲咩跟手。 係 好啦，咁如此類推咧，咁不斷去到重複又重複做咗呢啲嘅練習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喺呢個 AI 上面慢慢見到一啲嘅端倪，同埋見到啲數據。呢、 嗯、 啲數據就會每一次當我哋出現咗呢一類型嘅叫做腦電波嘅頻譜出現嘅時候咧。 咁 AI 就可以分析我哋啊，原来呢一个人咧，佢想饮嘢， 系 佢呢一个脑电波出现嘅时候，佢想饮嘢。纵使我哋人嘅读心术咧，我哋可能佢只手指弹一下， 系 或者佢个， 但佢再仔细啲啦，可以 佢可以再 冇 错啦， 电波， 因为佢基本上佢唔需要你个人喐啊，佢已经知道你谂紧乜嘢， 系啊， 所以呢个咧就系、是、AI 喺未来发展嗰一个嘅叫做 AI 读心术嗰个方向， 佢个叻嘅地方啦，或者调翻转头咧，其实每次讲 AI 大数据啦，或者 AI 人工智能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恐怖感嘅， 系啊， 因为你咧喺度谂啊，即系。头先小白都话啦，譬如你话要读心，你起码 Vicky 依家可能捽下只眼睛，可能你觉得即系除咗痕之外，你就有啲嘢想表达咁样。咁、但系唔系 AI 系可能你部电话嗱、电话系 AI 啦，我当电话系其中一个演绎 AI 嘅一个 device 啦。佢咧可能你劈部电话好似我咁样劈落去啦。可能佢已經知道你好嬲怒喎，咁佢要 please 你咧，可能即時咧，喺社交平台推送嘅資訊咧，都係一啲可以安撫到你情緒嘅嘢，包括有咩可以安撫到我情緒，我亂粒，譬如籃球，佢咪係咁推送啲籃球嘅片俾我睇，係聽到籃球嘅啪啪聲，我就會好放鬆噶咯喎，咁樣，咁可能係咁樣，係 啊， 你諗下佢嘅 sense 就係咁啦。第二 AI 即係大家個 AI 好似無遠忽界，簡單。你部电话呢个 device 咪就系 AI 咯？ 我哋成日都话咧，譬如电话入边会偷听我哋讲嘢嘅，咁、令到我哋即系睇到我哋更加多我哋想睇嘅嘢。但系呢个数据其实都系我哋某程度上就系因为有啲嘢我哋想睇，而我哋俾咗呢一个嘅网上边嘅 AI 嘅。咁、如果你话喂现实世界嘅 AI 嘅，咁佢哋又点样去到判断我哋嘅脑电波？就头先讲个方法啦。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开始咧就可以用我哋嘅脑电波。去帮我哋写字，嗱呢个系更加恐怖。如果你问我，即系用恐怖两个字嚟形容啦，因为 脑电波写字， 系啊，用我个脑电波。咁呢啲其实外国咧好多大学佢哋都做呢啲 做 紧 研究啫，系研究啫， 系啦，即系我脑入边咧可能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图片。咁然后咧，佢又真系即系 AI 读心术，就知道我脑入边咧，佢大概出现嘅图像系啲乜嘢，然后佢就会用文字写翻俾我睇。例如我谂紧嘅系一架。一杯柠檬汁嘅，然后佢咧就因为读完我个脑电波之后，佢就可以用文字嘅形式咧就写翻柠檬汁呢三个字， 或者饮品咁样， 应该好精准可以去到柠檬汁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 AI 脑电波咧相当厉害， 真系要睇下 AI 往后点样推演落去咯噃。 身高体重。记录在漫长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难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难里的狂想曲，像郁闷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 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暴力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该日后点控。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神战死光难阻挡，春秋前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佢 CY 陈宗泽有呢首作品《如果我是个超人》，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在今日我哋亲子百分百嘅时段入边咧，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Tammy。早晨 ，Tammy。 早晨，小白。 哇！一讲到电竞咧，就我哋呢啲以前细个打机俾人闹闹到大嗰啲咧，而家真系脱胎活骨啦。而家打机咧，即系叫我哋叫电竞噶啦，唔叫打机噶啦。电竞咧系可以出战呢个亚运嘅，嚟紧系啦，嚟紧可能仲可以飞升国际嘅。咁如果小朋友而家真係去到沉迷咗譬如游戏机嘅时候呢，我諗做家长嘅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係个小朋友同你讲返电竞啊真係会出人头地㗎，我可以做一个电竞选手㗎，我一样可以帮香港攞金牌㗎，咁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家长都唔知点回应喎。咁有冇啲计仔可以俾返啲家长呢 ,Tammy？ 不过都系嘅，即系我谂咧，即系而家即系网络世代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即系我都听到好多小朋友嘅志愿就 系 可能做电竞选手啦， 啊啊、 或者做 YouTuber 啊，做 KOL 啊。 咁、啊、当然 啲正职冇人做噶啦， 吓咁、啊、当然系一个即系咁确实都系一个几吸引嘅一个行业嚟嘅，咁我谂我哋都无可否认咁样啦。吓、啊、不过咧，我哋讲嘅就系咧，其实小朋友嗰个自制力咧，特别系我哋讲紧我哋嘅父母群啊，即系零至六岁嘅小朋友咧，其实都仲系需要他律啊，系啦， 唔得等我讲呢句，直头冇乜啊， 系啊，即系都真系都仲系要家长去一个叫做即系处理或者控制咁样啦， 系啦， 咁所以咧如果讲紧我哋即系嗰个零至六岁嘅服务群嚟讲咧，我哋系先真系要有一个界线嘅， 嗯， 系啦，即系我哋嗰、那个俾小朋友玩电脑、玩电话或者玩电子产品嗰个时限咧，我哋都真系要 set 嘅， 嗯， 即系 set 一个时限啦，可能系每日一个钟咁样，吓咁就俾翻一个钟头嘅时间佢咁样咯。 咁但系有阵时咧。呢一个钟咧就好麻烦啦，因为一个钟咧系应该我喺个平板嗰度揿啊，一个钟佢已经自动断电啦，定还是直头同佢讲摆个 stopwatch 喺度，一个钟叫佢自己揿咧。其实两个都有分别，一个系被动而冇得玩，一个系主动去到咧就揿掣嘅。 嗯嗯，系啦。咁当然啦，如果小朋友佢系有呢一个即系自控能力嘅，或者其实你平日对即系交低佢啲嘢，佢都做得到嘅时候，我哋觉得可以将就系个钟俾佢自己去揿嘅。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增加咗佢嗰種參與度啦。 哦， 係 啊， 係 啊，啱啊， 同埋就係都有種感覺係爸爸媽媽都信任我咁樣咯。 哦，係喎，我自己有個仔仔咧，我兩個仔仔，一個仔仔就今年四歲啦，佢都會中意睇嗰啲平板啊，或者有陣時篤下啲嘢嘅。咁我都會同佢講話，如果你佢睇緊一個譬如節目嘅一個卡通片節目嘅，我都會同佢講，譬如我見到仲有三分鐘，我話呢一集完咗咧就自己熄機噶 啦，得唔得啊？咁樣佢開頭咧都做唔到嘅，即係可能始終仲細啦。咁但係而家發覺佢開始越聽得明我哋講嘢嘅時候咧，佢真係會自己完咗，佢就會自己識噶啦。無論係電視定還是係平板，佢都會自己撳識咗，跟住就自己行翻過嚟俾翻我。咁我都覺得其實呢個方法係幾可行，可以令到小朋友訓練佢嗰個嘅自律性。 嗯嗯，好好啊，因為咧呢一個可能咧就係你做多咗好多嘢，因為有啲家長咧其實就係同小朋友講你唔好玩咁耐電話啦，你睇一陣就好啦，即係變咗咧，其實佢係冇一個時限俾到小朋友， 係、哦、一陣就冇時限喎。 係啦，但係小白講嗰個咧，其實就好清楚，讓小朋友知道啊，佢要睇多幾耐啦，係啦，可能睇埋呢一集啦，睇多三分鐘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咧，好多時候咧，家長咧話收就收嘅、突然之間覺得佢睇得好耐咧，就行埋去就搶咗佢、然後就話夠鐘啦咁。咁但係小白過程裏邊其實係有一個尊重啦，即係你自己覺得夠，即係夠鐘啦，咁你就俾翻。 因為衰過嘛。即系你就咁攞嘅时候咧，佢换嚟嘅就系佢一定系大吵大闹噶。咁最终辛苦嘅嘢系自己，即系家长都要用啲方法咧，系令到自己舒服咯。我觉得， 因为就系我哋讲紧嗰个心理准备，即系我成日都用个比喻就系、是，我哋去超级市场买嘢，咁佢就嚟闩门，佢都会提你就系、是、啊，仲有半个钟闩门，仲有十五分钟就闩门啦。咁你可以自己因应下你想买啲咩，咁啊即系买晒佢啦。咁、所以其实小朋友都一样嘅，即系佢都要有个心理准备啊，要完结啦咁样。咁不过我谂补充少少就是、如果个小朋友真系咁乖咧，佢即系你叫佢收机，佢就收机嘅话咧。我哋可以俾多個讚賞佢嘅，係啦，即係同佢講啊，你都好即係守承諾喎，即係而家夠鐘你就俾翻爸爸啦，我都好欣賞你咁樣咯，嚇、咁就係即係對佢一啲好嘅行為，或者佢一啲相對能夠自律自控嘅行為咧，我哋加以讚賞，咁其實都係讓佢能夠保持一個好行為嘅一個。動機 啱啊啱啊！我又係攞住呢句説話就係讚賞咧，係即係直接講唔使本嘅，不妨讚多啲，即係適當嘅時候讚多啲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好，唔好淨係鬧鬧咧，通常都係鬧得好全面嘅，係啦，讚咧通常都係一係忘記咗，就算讚都係一兩句，咁不妨都好似鬧咁，你要對稱先得噶嘛，鬧到咁多咁，但係你讚都要讚翻好多咁，咁佢先會覺得鋸嘅。 係啊係，我諗每個人都有呢個被讚賞嘅需要或者被肯定嘅需要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而家呢個世界我哋都好難抗拒。就是電子產品和我們的生活是連結的，如果家長在處理小朋友接觸電子產品的時候，其實又有什麼應該要注意呢？ 我哋都讲嘅，有时咧讲即系特别系我哋零至六岁嘅小朋友咧，佢之所以沉迷呢个电子产品咧，我哋都首先要睇下点解。系我哋有时讲管教嘅状况都系嘅，你要揾到原因咧，先至能够对症下药到咁样。系啦，咁我哋嘅观察咧，就会见到而家即系嗰啲小朋友佢沉迷咧，就系嗰个网络嘅世界同现实嘅世界咧对比太大咯。系即系网络世界，头先讲真 系 好吸引。系即系我以前嗰个年代咧，我系问我阿妈拎嗰啲贪食蛇嘅。只有一条线同几点咧，其实我已经可以玩咗好多个钟啦。 系 咁，但系而家嘅电子产品咧，好吸引，即系无论系声音啦、音即系画面啦，定系嗰个故事性。咁对比之下，唔好讲小朋友啊，我哋大人都即系容易沉迷啦。咁但系现实嘅世界，有时好多问翻啲家长咧，嗰个时间上面咧，其实除咗翻学啦、补习班啦、兴趣班啦，即系唔系有都冇乜其他活動， 係其實現實世界都幾小趣味性，如果咁講，所以就佢哋好容易跌咗落嗰個電子產品嘅陷阱啦。 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即係治標又治本去處理嘅話咧，都一定係喺現實生活裏邊俾一樣更加吸引，即係更加有趣嘅東西小朋友。但係啲家長話嚇咩係更加吸引？咩叫更加有趣、 有啲家長可能話咁補習就好吸引啦。 補習可能對家長嚟講好吸引咁樣啦，或者對佢成績嚟講好吸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睇翻，其實小朋友佢要嘅嘢唔多嘅。即系我谂我自己细个嘅时候，我屋企人同我玩下枕头大战啊，即系屋企攞啲物资，其实已经系一啲好开心嘅片段，好好嘅回忆咁样。 即系家长都要喺现实世界上面咧，就揾多啲快乐，而呢个快乐咧系电子世界俾唔到小朋友嘅，咁佢就可以慢慢就自己远离翻，即系或者唔会沉迷嗰个嘅电子产品。 系啊，因为都但系如果冇呢一个快乐嘅时候咧，咁就算你用乜嘢嘅方法去禁止佢啦，或者用冇乜管教嘅方法去处理佢咧，其实都即系治标唔治本咁样。 以身作则都好重要喎，系嘛？ 都系好多时候家长问我哋啊，小朋友沉迷点算啊？咁我哋问翻佢，你自己沉唔沉迷嘅时候咧，佢都笑笑口啦，系啊。不过我都理解嘅，因为有时我哋工作同呢一个网 即係工作同埋呢一個生活越嚟越分隔唔開。咁、有時家長真係要覆下 message 啊，係啦。就算有時唔係翻工嘅家長咧，都好同我哋講翻咧，就係即係電子產品咧係佢唯一一個同現實世界覺得自己唔脱節嘅一個方法啦。因為平時湊小朋友24小時太過分身啦。咁即係可以上下網睇下 Facebook 啊，睇下 Instagram 啊，即係睇下劇啊。咁已經係好開心嘅事。咁就變咗家長自己都好難放低部電話咯。 係，咁呢個就係社會上面或者呢個全世界嘅趨勢係咁樣。咁我諗我哋要更加多嘅大智慧啊，先至會知道到底點樣去到將呢一樣嘢即係融合得嚟，亦都唔會就係過度沉迷。咁家長其實即係好多爸爸媽媽咧，其實佢哋都係第一次做爸爸媽媽，其實佢哋都不斷學習緊嘅。咁呢個過程啊，需要啲時間，需要時間嘅，亦都需要空間嘅。 啱， 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繼續喺中間揾多啲呢一個嘅點樣去到平衡翻電子設備同現實生活嘅哲學，咁係融合翻自己嘅生活上面。咁我諗小朋友就應該好快就會接受到嘅。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ammy。 好，唔該。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每一次去旅行，我都会好担心我两只狗，因为佢哋两个都好黐我。不过好彩，我嘅屋企人都好愿意帮手照顾佢哋。而出咗名怕生保嘅猫猫，如果主人要出远门嘅话，咁究竟点算好啊？当然最好就系有亲朋好友可以上到嚟屋企帮手照顾佢哋，睇下佢哋啦。如果唔可以嘅话，而家都多咗好多猫猫狗狗嘅酒店俾佢哋去入住。咁喺挑选呢一啲宠物酒店嘅时候，都有啲嘢要注意噶。在确定我们的宠物要去入住哪一间宠物酒店的时候，我们最好都是首先上一上去，了解一下那里的卫生环境，究竟是不是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给我们的宠物去移动。如果那间宠物酒店是有专人24小时照顾他们，那就更加好了。而带他们入住宠物酒店都有些东西要预备的、最好就是拎一些他们喜欢玩的玩具，他们习惯吃的食物、干粮等等。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带一些有屋企味道的物品给他们，就可以令到他们的安全感增加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 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自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走怪。 佢名字系洪家豪，有呢首作品《只要你不尴尬》。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喺今日夜晚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喺电视部嗰度播出咧？咁啊，搵搵阿畅先，畅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啊吓，好啦，今日夜晚7:35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又系啲老店嘅嘢嚟嘅系嘛？ 冇错啊，咁啊送俾大家由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日啊，咁啊继续啦，主持人啊 Becky 李碧琪咧就会带大家去到本地嘅唔同老字号、一啲餐厅啦、铺头啦，细味下佢哋嘅魅力所在啊，咁啊今集咧阿 Becky 会带大家去食好嘢啊，咁啊嗰个地方咧就叫做太平馆餐厅，咁啊有成160年历史噶啦。 哇，原来有160年噶啦，我都唔知道、 啊。系咧，小白佢听你个口气，你都似乎系有食过啊，应该好多香港人都食过。 系咯，但系冇谂到原来系160年、啊。 系啊，嗱，更犀利嘅系咩啊？原来咧佢系号称咧系中国第一间由中国人开嘅西餐厅咁话。咁啊，佢嗰度咧好多招牌菜式咧，我谂大家都能够如数家珍啊，即系有瑞士鸡翼啊、梳芙里。啊，烧乳鸽啊，等等，全部咧都系一啲香港人好中意同埋好特色嘅一啲中国人式嘅西餐。咁啊，呢个今晚嘅节目咧，我哋会跟几位名人食客咧，去到一边食好嘢，一边听下佢哋讲下咧呢间餐厅佢哋有啲乜嘢古仔发生啦。包括啲边几位咧，有李纯恩啦，大食家，亦都有咧 Peter 黄兴贵啊。咁啊，贵神咧就话由佢阿爷。到佢阿爸，到佢自己五代人都有食过呢个餐厅啊，好犀利！咁啊，呢一个太平馆餐厅咧，嗰个味道咧，可以佢本身亦都系传到落去第五代嗰度噶啦。呢个味道点样可以由160年前到而家都一样 keep 得到嘅咧？咁啊，今集节目就会请嚟佢哋而家嘅第五代传人去讲下点样去到保存同埋维护佢哋呢间餐厅嘅， 会唔会一啲除咗系秘制嘅秘方之外啦，仲有啲系由佢祖先啊，即系五代之前咧、已经整落嗰啲，譬如卤水汁咁样，你一知啦。 160年嚟都冇换过嘅，160年， 我成日都好想问呢个问题，你哋嗰个卤水汁如果唔换，系咪有160年？ 是直接是古董嚟的，我都好有兴趣知道。 是啦， 这个导演有没有拍到出来，大家可以这样留意一下。 好，留意着这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了。8点钟了。 是啊，咁啊去到8点钟大师对谈，咁啊陈伟信同埋李萌两位老师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文学。咁啊之前咁多集咧都讲过中国古典嗰啲诗词歌赋啊、小说啊、戏剧啊等等。咁啊终于去到近代少少啦。咁就听下 時代曲。講緊嗰個時代曲咧，即係唔係而家大家所聽嗰啲時代曲啊？唔係聽 流行曲 嗰啲，唔係嗰啲流行曲，咁係1920年至到70年代嗰啲歌，就真係可以配音樂唱嗰啲歌啊！咁係具有呢個海派風格，有呢個中西合璧嘅特徵，亦都係咧遊集住呢個華洋民歌、爵士樂、古典音樂嘅流行曲啊！講緊咧係嗰啲歌、嗰啲音樂同埋嗰啲歌詞啊！咁啊，當中咧呢一個海派時代曲咧嘅出現原因係點樣咧？咁今晚兩位老師會同大家講下啦。嗱，但係又原來唔講唔知咧，即係近呢100年嘅華語流行樂壇當中咧，呢一啲海派時代曲啊，嗰啲詞同曲嘅創作者咧，好多原來是知識分子嚟嘅，即係直情係學者嚟嘅。點解咧？今晚嘅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嘅。 我唔怪之得咧，佢哋嗰啲詞啊嚇，有陣時聽落去嘅時候咧，嗒吧嗒吧，有陣馴喎，有味道嘅喎、 哦，係啊，好似真係聽緊啲詩歌一樣啊，即係嗰啲好似有文學嘅風格。係 啦，言中有語啊嚇，咁啊，大家今日夜晚8点嘅時間大師對談可以留意一下啦。10点半嘅時間又有咩節目啊？唱 咁啊，帶大家去飛呢個無極飛行啊，咁啊，去到一樣啦，去到咧全世界一啲窮天極地，只有飛機能夠到嘅地方。 係 嗱，咁啊，今晚咧會帶大家去到墨西哥，咁啊睇下一架飛機咧，叫做森林播種機，即係喺個森林上面播種嘅飛機啊。嗱，點解有呢架飛機存在咧？咁你講少少背景俾大家聽啦。原來咧，墨西哥嗰啲農民啊，佢哋習慣咧，即係每一季咧，佢哋一收割完之後咧，就會焚燒佢哋嘅田地，咁啊等到嗰啲灰燼咧可以做肥料，為下一季咧耕種咧做呢個準備。 喂、哦，呢個做法其實都幾聰明喎、哦，坦白講。 係啊，亦都係一個傳統做法。咁但係咧，你大家都知道啦，玩火嘅嘢咧，火勢啊唔係人人都能夠控制得到嘅。好多時咧，嗰把火咧燒完佢自己嗰塊田之後咧，就會升級噶啦，就會波及咗山上面嗰啲樹林啊。咁咧就話説喺呢個墨西哥呢個恰帕斯州咧。每年就有2至3万公顷咁多嘅自然地带咧，就俾火烧咗，系因为咁样烧咗。 哎呀，咁啊阴公啦， 系咧，咁啊即系面对呢个悲剧啦，咁啊当地啦又有一位飞机师阿豪斯，佢人称叫做爷爷机长，即系佢真系一个爷爷嚟噶，真系好大年纪噶啦。佢有一个谂法，佢就系咧佢有一架螺旋桨嘅小型飞机，佢咧就会谂住咧就飞上去呢一啲被焚烧咗嘅土地上面咧，重新播种啊，播翻嗰啲树木嘅种子。咁咧佢真系咧即系咁样做啊！佢好似咧嗰啲轰炸机咁样啦，一路飞过啲山啊，呢啲森林上光秃秃嘅森林上面嘅时候咧，嗰啲种子咧就好似轰炸机嗰啲飞弹咁样咧，系咁跌落去，系咁随机咁样撒，成个山都系。咁希望咧就投擲啲種子，種啲樹出嚟。嗱，有成績㗎，佢一路飛咧，大家可以今晚節目睇得到，真係有啲綠色生咗出嚟啊！咁啊，大家想知道下呢位呢個爺爺機長佢點樣玩法嘅話咧，今晚10点半要留意呢個無極飛行啊！ 好，呢個留意住啦。咁啊，非常有趣，無極飛行10点半，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我都想無極飛行啊！同小白幾時去決定嗰個日本富士山之旅？幾時有定案？ 係、哦，要係時候飛一飛咯， 要再去一回啊！嚇，咁啊，要睇下究竟哦，我因為近排咧都多同事飛啊，咁、我記得上個禮拜係好似叫我波城啊， 係啊， 喺河口湖附近嗰度望住個富士山 生show 俾我哋睇。 我聽佢個節目，佢話唔見咗個行李啊， 係 啊，係咩？ 唔緊要啦， 應該係 依家咁叻，又打碟又成咁樣賺唔少錢啦、啊。波城係啊，係時候可以請埋我哋一齊去噶啦、 啊， 請曬全公司啲人去， 聽者有份啊， 心啊。好，睇睇個天氣先，今日大致多雲啊，有1-2阵嘅微雨啦，下午短。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展望未来2-3日咧，风势颇大，又有几阵雨啊吓。而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舒缓医生人手不足的问题，医管局已经从多渠道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今年4月至9月期间，有超过13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完成面试，并且获聘用，主要来自英国和澳洲。

日经平均指数报31,790点，跌525点。港金报17,93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25美元，卖出1,9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嘅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咧已经去到小榄。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繁忙，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富健花园。而西隧往港岛方向管道。早前是有交通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亦都影响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近住奥运站对出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去到警察总部；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那一段较为繁忙的车龙到城市花园；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翠屏南村对出是较为车多；茶果岭道上返观塘绕道都较为繁忙的车龙去到茶果岭天后庙。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都车多，车龙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集合啦！ 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召集各路运动高手。今届港运会继续有五人足球同排球项目，仲加入三人篮球赛。而田径、羽毛球、游泳、乒乓球和网球比赛亦增设分龄组别俾大家参加，快啲嚟报名啦！代表你所属嘅地区参加选拔，一起大显身手，大家都可以一起为运动员打气噶！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可浏览 Hong Kong Games.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呢一首作品咧系一只英文歌啦，但我觉得成个编曲咧同埋成个咧即系气势咧都有啲似韩文歌啊。佢嘅名叫做 Tate McRae， 最新作品 Greedy。人咧就唔可以太贪心嘅，足够就 OK 噶啦。不过呢一只歌咧喺英美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本周新上榜占第九位 ，Tate McRae 啊 ，Gree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 各位听众朋友，我系冯伟棠。作为一个电台嘅狂热分子，由朝朝早精神好到音乐情人。以至幕后工作，香港电台几时都好似系我嘅热恋情侣咁样历久常新。 喺度，我祝呢一个九十五岁嘅情人再创辉煌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你记得吗？ 我的心头有恨，是你不断疏远。 香港电台制作广播剧，其中改编自小说《云上云上》的广播剧，主题曲就是由哥哥张国荣所唱。不知呢首《情到浓时》有没有勾起你追听广播剧的回忆呢？ 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就是有空中点唱、今天都挺多的听众点唱了。首先第一个就是 Candy、他就想点唱给 Cynthia 听的，他就说亲爱的老婆，祝你生日快乐和开开心心，我和女女都会永远爱你。 哎呀，听到都已经开心 了。他还有 Cynthia 这边是括弧 My lovely wife。 哇、 sweet。跟住之后呢有第二位啦，就是 Miss Wong。咁呢佢就话要点俾佢嘅仔仔同埋自己喎。咁佢就话因为今个月嘅13号同21号就係佢同仔仔嘅生日。佢就话啦，最重要就係大家身体健康啦、开心快乐，辛苦晒晨光所有嘅工作人员，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喎、多谢多谢，都祝你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 係呀，我哋嘅使命嚟嘅，咁希望都、突然间叫 Miss Wong 好似返返校园嗰度。 係呀。 系啊，跟住之后咧就系阿 P 啦，阿 P 就点俾 Sugar 嘅，佢就话 Sugar 生日快乐，希望你咧可以快啲走过啲唔开心嘅事情，揾到你嘅好天气。咁之后咧就系阿婉之啦，咁佢咧就要点俾阿小龙女嘅阿龙婷 Stacy 啊，咁佢就话你努力不懈，坚持到底去追寻你嘅唱歌梦，希望你喺十月二十同埋二十一号蜜花信。 哦，得得得，呢啲唔使讲噶啦， 十月系啊，总之祝佢自己嘅。 总之就话 有佢自己表演咧，就 演出成功啦。 系啊，我听你讲埋啊，边度边度有飞埋啊，边度有飞埋，你千祈唔好讲嗰啲，千祈唔好讲啲。 演唱会成功啦， 叫佢叫佢 good show 就算啦 ，good show 就算， 继续享受自己嘅唱歌。 仲有冇？ 仲有一个， 仲有最后一个咧，就系阿李宝玲啊，佢就点俾妹妹李美玲嘅，咁佢就话妹妹咧会喺十月十二号生日，咁啊妹夫咧就喺十月二十一号生日， 妹夫个就嚟紧啦。 系啦，妹妹就过咗啦，可以补足啦。咁啊，祝佢哋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多谢妹妹多年嚟悉心照顾妈妈嘅。 咁啊，好好啊吓，咁希望即系都系啦，照顾者都需要一啲安慰嘅。咁、有阵时，譬如礼拜一咧，就晨光大学同周华山博士去倾偈咧，佢成日都话咧，你唔好成日啊，以为诶俾人照顾嗰个受伤啊，或者嗰个先需要重视，其实照顾人嗰、那个啊，即系负责 照顾者， 照顾 者、 那個。真係呢好需要多啲爱同埋关心嘅，你先可以有嗰个持久嘅忍耐力啦同埋爱心呢去做嘅。咁希望透过第一晨光第一线呢就发放正能量啦。最正能量嘅歌我揀咗其中一隻，就係李克勤嘅红日啦。 你做人会趣味，别流泪。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头先咧九点钟嘅时间啊，听咗亲子百分百啦。咁我哋都要食翻啲親子湯去應一應節。 哦，原來係咁樣，有好多唔同嘅親子湯喎，譬如雞同埋雞蛋啦、 啊。其實好慘㗎，即係 三文魚同埋 三文魚子啦、 啊。 係啦，三文魚同三文魚子。 係 啊，壽司鋪都好多呢個食法喎，即係三文魚魚腩，跟住就擺啲三文魚子咁樣，咁都係親子啊。其實幾多呢一類型嘅親子嘢咧，就都 dead 咗嘅。 其實咧，你個名咧，即係講到親子啊， 好 殘 忍啊，其實。 其實咁。 咁唔系好难嘅，有阵时人类咧就中意食嘢就真嘅，咁有咩食得有咩唔食得咧，就开十集节目嚟讨论都即系好难嘅。咁唔通你而家话联合国嘅科文组织话主张食昆虫，唔通昆虫又冇阿爸阿妈咩？即系有 昆虫咧就一只就生好多只咁样。 系啦，大螳螂细螳螂，睇下你点去演绎啦。 封后啊，跟住工兵啊嗰啲咧， 系啦， 系工艺唔系工艺，跟住工蜂 系啦，总之有好多唔同嘅呢推演啦。嗱喺食材嗰度我哋就唔讲咁多，不过咧就纯粹 focus 呢个亲子档咧， 系啦， 就等阿小白教下我哋先。 今日咧就同亲子档差唔多整法嘅，不过我就今日咧就亲子档容易令到大家明白啦，因为亲子档就有鸡肉，亦都有鸡蛋。今日咧我就唔要呢个亲子档啦，但我都有鸡蛋，留翻鸡蛋，咁我就变咗做牛肉。系啦，咁啊，务求令到佢就唔好人哋全家咧都俾你食晒咁样， 系啦，隔邻屋企系嘛， 系咁样都得嘅。好啦，咁啊先准备咧三只嘅鸡蛋，三只鸡蛋咧就打完之后咧就发啦，发完之后咧，咁啊大家就要准备定以下嘅材料啦，包括咧就系、是、生抽啦，生抽就两个茶匙啦，然后就蚝油一茶匙啦，跟住就少许呢个老抽，亦、都要准备定啲一茶匙嘅呢一个白砂糖噶嘛，黑胡椒我好中意黑胡椒嘅，所以我格啦格啦格啦格啦格啦格啦格啦格啦好多下呢个黑胡椒落去嘅，咁啊亦都再加多少少嘅清水啦，以上嘅一个嘅recipe 嘅材料咧，就大概要准备，我记得应该差唔多系150至200ml嘅水，150应该够噶啦。好，咁啊即系加水落就沟完就变咗佢嗰个 sauce 啊，嗰个酱料。好啦，跟住咧食呢啲当咧，我自己其中一个最中意嘅咧就系洋葱。咁、哦、洋葱咧就会拎佢炒嘅， 系 先炒香佢先。咁、炒完之后我就好衰嘅，因为炒完之后啲油有阵时仲喺度咧，我就啲油几滴我都会滴埋落去嗰度，懒系香咁。 系啊系啊，即系物尽其用啦。 冇错啦，好啦，咁你就炒一炒个洋葱嘅时候啦，咁啊垫底啦，然后咧上面咧就加啲牛肉。咁如果你牛肉嘅话咧，你可以一卷卷嘅牛肉，你就拍大概譬如你60片咁样，10片嘅牛肉，咁其实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已经系一个大胜嚟噶啦。好啦，咁啊落呢一个嘅肥牛入去啦。好啦，咁啊等佢慢慢煮，当嗰个牛肉咧开始淋嘅时候啦，你就已经可以加埋头先嗰个已经准备好嘅酱料，一路倒围住个打圈咁样倒落去。好啦，咁啊倒落去嘅时候咧，然后你就再冚埋个盖佢，等佢啲牛肉咧由红色变咗做呢一个啡色，即系熟啦。 系， 好啦，熟咗之后咧。就再加入呢一個蛋漿。 哦， 頭先嗰三隻蛋咧，如果你中意呢個 all more 嘅，即係中意大勝嘅，你就再四隻蛋就倒落去咁樣。好啦，倒咗落去之後咧，跟住你就慢慢喺個 pan 上面咧就再煮啦，煮咗一陣咧，你就發覺佢會變成好似個蛋餅，類似蛋餅咁樣嘅。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加啲芝麻啦，同埋葱花咧，就放喺呢個面上邊，咁啊準備定，跟住當然要煲飯啦，準備一個大碗。就裝住啲白飯喺度，跟住就成攤呢個蛋餅咧就可以夾起嘅，就放喺呢一個碗上面。咁啊，就好似我哋街平時食嗰啲咧，親子當咁樣。不過我今次嘅材料就換咗去呢個牛肉，因為想補充一下啲鐵質，係啦。咁啊，可以令到即係大家食嘅時候咧，就算屋企食啊，都非常之有好味，而且大人細路都啱食嘅呢一個嘅牛雞飯啊！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我同妹妹咧都住得近啦。咁琴日咧，佢就突然之间 message 咗我，佢就问家 姐，你系咪喺屋企？跟住我话系，跟住佢话家姐，你有冇运动鞋？家 姐就答佢有， 冇着过嘅，全新嘅，仲要系 唔系啦？有着过嘅。跟住佢就话家 姐，可唔可以借俾我？因为佢咧唔记得咗约咗佢啲朋友咧要闪避球有个比赛。 闪避球好好玩噶， 好好玩， 我 好中意玩噶，我都好中意玩。跟住之后咧，佢就 最中意做掉嗰、那个， 佢就忘记咗。咁跟住咧，佢就冇运动鞋，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借。咁我话梗系可以啦，咁样咁我就即刻喺我个鞋柜底咁样抄咗几对出嚟，影咗俾佢睇，黐晒毛嘅，因为我啲狗毛黐晒面噶嘛，影俾佢睇，你要边对，我帮你即刻冲一冲水，咁啊拣咗一对。咁啊冲完之后咧，咁佢过。 冲水 系啊，冲面冲走面嗰啲，系、 哦、可能防水咧、啊，人哋有嗰啲咩 test 物料嗰啲咁样咯，系啊， 冲一冲走，跟住晒一晒咁样，跟住之后咧攞走咗啦，咁佢着无啦啦咧。 当佢比赛之前佢就 message 咗啦。 点解你妹妹会参加闪避闪避球比赛？ 系啊，好多呢啲活动噶。 佢系好多呢啲 闪避球学会啲人嚟噶。 哦， 唔系学会嘅做嘢噶啦。 因为普通， 我想话佢公司好好噶，有运动会噶。 吓，系啊，有辣有唔辣啦，睇下啲员工想唔想运动啊？ 想参加嘅， 系啊， 有奖金噶，赢咗。 喂，咁又唔同咯？ 系啊，有奖金噶，但唔讲呢个。总之就系佢就 系咪送100万当系水银？ 未开始比赛嘅时候，佢又再 message 咗家姐。你对鞋喺我未比赛之前已经烂咗。 哎呀，你太耐冇着，风化咗啦。 我好耐冇着啦，咁佢拣嘅，佢自己选择，我要黑色嗰对咁样。 因为咧会粉碎添嘅。 系啊。 跟住之后咧，我就上网又查啊，点解我啲鞋即系运动鞋摆咗一阵冇着嗰对就烂呢？原来系咁样嘅，即系有讲嘅就系咧，有鞋咧系有两种物料嚟到去黐埋一齐嘅。首先面嗰阵咧就系我哋俗称嘅聚氨酯。咁、之后底咧就系一阵好似气垫咁样嘅嘢啦，再加其他弹性嘅材料嚟到去作为呢一个缓冲嘅。咁呢一两种物料咧，中间就会有一啲胶水啊咁黐埋啦。原来嗰一种胶水咧， 你唔系攞热水冲你只鞋噶嘛？ 唔系，都唔可以攞热水洗鞋噶。呢、這个 系 啦， 所以我就 唔可以嘅。咁就系嗰一种嘅黏液咧，嗰、那个黏液剂咧就系唔可以唔耐热啦，亦都唔耐湿嘅。咁然后咧，同埋我哋有阵时喺摸完鞋，即系除鞋翻到屋企咧，好容易。你哋会唔会就咁放落鞋柜啊？ 唔会。 你会点做啊？ 我会摄翻嗰啲纸入去，跟住先至慢慢放翻喺个柜度。 阿欧咧？ 冇啊，我就咁摆喺 就咁摆地下， 地下鞋柜出边咯，系啊。 嗱，我平时我自己咧都系就咁摆地下嘅，跟住咧过一阵我先放入去啦。咁呢个只不过系个习惯啫，唔系等于我好叻咁样咧，知道而家我以下要讲嘅嘢。原来鞋咧着完，无论系波鞋又好啦，皮鞋又好，乜嘢鞋都好，原来摸咗之后咧唔能够即刻摆入呢一个鞋柜噶 喎。要唞气噶嘛，系嘛？ 我唔知噶，其实我一直都唔知噶。 香港又真系比较潮湿啲咧，即系可能即系咁样湿湿立立咁咧，沤住又有机会发毛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咧，其实依家啲波鞋物料咧偷到好轻，反而咧呢啲好轻嘅物料咧就会令到咧佢有粉碎嘅危机。嗱，我举个例子啦，譬如而家啲跑鞋咧未卖到好贵，所有都系碳纤底嘅。咁你成千几蚊一对碳纤底咧，如果你冇好保养咧，其实咧你叫做湿完之后啦，咁你摆咗鞋柜，如果你冇做一啲适当嘅护理咧，其实佢咧你下我估三个月之后咧，你尝试着嚟跑步咧，佢会粉碎啊！是直情成对鞋会粉碎，佢唔系甩底咁简单。 好心痛啊！ 鞋咧，同埋需要去用嘅时候咧，大家都要谂一谂，因为鞋系需要休息嘅。点解咁讲咧？以前即系有比赛嘅时候咧，啲教练都会喺度话啦。嗱，鞋咧，通常你着完行完之后几多段嘅路啊，或者跑过几多嘅之后咧，你要除一除只鞋，因为只鞋咧佢俾你压咗咁耐咧，其实佢已经冇咗弹性，冇弹性嘅鞋其实对你嚟讲，即系对个选手嚟讲咧系危险嘅，因为佢保护唔到你啦。你要除一除佢，俾你只脚休息又好，或者你直头你赶时间嘅，你只脚唔使休息嘅。咁你換鞋，令到第二對鞋咧重新有一個嘅有彈性嘅物料去保護翻你咁。 因為你腳咧個回彈力咧，其實幫咗你行啊或者跑好多咁。咁就係憑住呢啲嘅叫科技啦去幫手。不過咧科技偷輕咗咧，亦都容易粉碎咯。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點樣養好隻鞋都係緊要。 係啦，咁究竟點樣養好對鞋咧？原來而家坊間係有一啲叫防水噴霧啦。著完之後咧，我哋就噴一噴落對鞋度。假設如果你話真係冇嘅，唔緊要。好像刚刚小白这样讲，就是用报纸啦，又或者是一些餐纸巾啦，摄入去放入去，咁跟住之后咧，等佢吸湿咗啲湿气啦，之后先再放入鞋柜。如果你话，我好似咧攞报纸，好似惊啲物啊，会整到对鞋咧会甩色，有阵时可能白色噶嘛，对鞋系咪？ 啲油墨黏咗落去。 系啦，咁可以有啲乜嘢咧？就系当我哋平时食零食嘅时候，永远都会有嗰啲防潮珠嗰啲一包包，系啦，咁嗰阵时就可以。 不过如果你喺零食入边攞出嚟嘅话咧， 你都要慢慢。 嗰包嘢系本身有啲味噶吓， 同埋有啲油。 系啦， 咁你要清洁。 一阵间你一见到小强喺你只鞋入边，你就真系唔 知发生咩事啦。系啦，咁呢啲又可以循环再用，放翻入对鞋度，等佢吸湿下先，抽咗你啲水气先，然后先至放翻入鞋柜，咁对鞋就唔会咁易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上